并不感到害怕，并期待盟友采取明确和有效的举动，对俄罗斯采取行动。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地位之后，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在顿涅茨克郊区见到包括坦克在内的军用车辆。联合国安理会应乌克兰、美国和多个欧洲国家要求，当地星期一晚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天气方面，强烈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沿岸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持续寒冷，听日下昼天色好转，本周后期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05点，跌564点，总成交金额35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6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35点，跌2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蚊，跌5.4；美团174.3，啱转咗系174.2，跌6.3；盈富基金23.74，跌6毫。阿里巴巴110.1，跌4.9；恒生中国企业83.72，跌2.18；快手87蚊，跌0.5；港交所419.8，跌11蚊；友邦保险85.45，跌2.95；天伦燃气7.26，跌2.3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2，英镑10.599，瑞士法郎8.514，澳元5.615，加元6.115，新西兰元5.232，欧元8.821。每百日元对港元6.8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78。日经平均指数报26374点，跌536点。港金报1775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8.57美元，卖出1909.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啦，龙尾就喺虎山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虎山道桥底。红磡海底隧道而家香港去九龙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没有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拒绝提供血液和尿液样本作化验，即属违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牛池湾、平石村、翠石楼、慈云山、慈乐村、乐满楼、天水围、天行村、行健楼、大澳龙田村、天灵楼、青衣长亨村、亨俊楼、何文田常乐街三号、冠希苑。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嘅抗疫资讯。 不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千祈唔好， 千祈唔好，系啦， 系 啦，因为我哋而家行紧嘅就系呢个 A B Team 嘅制度啊嘛， 冇 错， 你唔可以违反呢个规则。 suppose 唔应该见面嘅，你明唔明啊？ 你哋咁点咧？点样去偷望佢哋咧？ 咁你喺屋企咧摆两张相对住我哋，系啦，咁啊同我哋倾下偈咁咯。 唔系，你可以偷望我哋，我谂你可以喺对面我哋嘅门口嘅火车，唔系嗰个巴士站对面嗰度望住我哋咯。系啊，咁样痴痴地望， 跑架车，然后我就走。 系啦，冇错。 俾个飞文 send 个呢个 WhatsApp 俾我哋，话俾我听，佢就话嗯，我知道你已经平安到步啦，嗯，我放心啦，咁样咯。 想念你的， 好啊， 你 想念你的小强强， 好浪漫啊， 好浪漫系咪？ 咁就好啦。嗱，相信咧，大家仲喺度等紧另外嘅一个2222嘅，就系2022年2月22日下昼嘅2:22。 哇， 系咪好正咧？因为有个咧，系啊。 自弹自唱，残枝火似再难照亮。夜已静，神迷惘，旧欢似幻象。夜风中独来独往，残枝火已冷难再亮。旧梦如能再，难复那当日模样。日忧伤，我的心给风花已照亮，情爱的酸苦早已尽尝，唯求向上，全忘凄怆，灭了火光，心也照された古い傷跡抱いて息づく恋は黄昏そして春を越う寒い涙さえ今は頼れぬ行きずり 11度气温，相对湿度96%啊！我哋有呢一首。 以往那火光化出千万朵，情花明亮，天空中飘荡，又像星光。想起心暗如难忘凄怆，明晨红日又上。 小芳姐嘅《夜风中》。 我的心给风威照亮，情爱的酸苦早已尽尝，唯求向上，全忘凄。 今日五輪真空日本版殘之火，今日天氣寒冷，漫漫有雨，雨勢有時都係比較頻密嘅嚇。喺被窩嗰個馬老師話聲俾你聽啦，出街帶乜物啫？未來數天早上持續寒冷，聽日會慢慢好轉。好，開始我哋中啦，就会系讲乜嘢啊？就系好痛嘅天气之下，好想做同埋好唔想做嘅事。 系啦，大家亦都喺 Facebook 嗰度可以 留言俾我哋嘅，咁我哋知道嘅就究竟你最想做嘅系乜嘢，同埋最唔想做嘅系乜嘢咧？系出得街噶， 冇错， 当然啦。 如果唔出得街嗰啲，你用出得街嘅方法去过一啲唔出得街嘅嘢，咁我哋就接受。 系啦 ，OK， 好，运用下你哋自己嘅一啲思考啦 吓。系，好，咁啊，今朝早咧，我见到马老师咧就铺咗一个文章喺我哋个 chat group 啦，佢话咧房间凌乱嘅人更有创造力。我想问咧，其实唔系今朝你起身望一望自己间房，所以就揾咗呢一个文章讲啊？ 你咪讲紧自己啊？ 系啊， 唔系，我其实真系好怕乱嘅。你个餐台乱唔乱噶？我净系讲餐台啊。 点解净系讲餐台嘅？ 唔系，喂，餐台都可以反映到啦。 嗯 ，OK， 已经可以反映到。我明你嘅意思，即系唔系咁多人有书台噶嘛？ 系啊，餐台即系大家都有噶啦。 我估啊，李丽蕊咧，应该系嗰啲咧，因为佢都讲过佢自己有小强迫症噶嘛。佢系应该几干净整齐，同埋佢唔能够容忍乱嘅，系 咪？唔系，我系乱到有某一个程度嘅，我就会执。但系你话我系咪成日都系完全嗰啲嘢啲书系搭到哇齐齐整整啊，或者嗰啲嘢又唔系，我系有某啲嘢咧，所以呢个真系强迫症咯。有某啲嘢我系一定要将佢搭得好整齐，但系有啲嘢我系让佢凌乱嘅，例如我啲衫，我啲衫我曾经有讲过噶啦，即系其实有时你会有好多嘅就系嗰阵时候重要啦。你翻到屋企基本上系入咗我自己换衫嗰间房嘅话，总之嗰件衫我就掉上去咯。你系会抄翻，其实就成个系衫衫嚟嘅， 一堆嘅， 系啦，系五岳三山就全部都是衫嚟嘅。 你但系嗰啲衫洗唔洗噶？ 嗰啲衫系暂时唔洗住嘅，所以你咪会堆喺嗰度咯。咁但系如果你要洗嘅衫，你梗系会掉落洗衣篮啦。咁 有啲似我都系嘅，即系我会，尤其是衫啦，因为有时候啲衫你可能你个谂法会我可能仲会着噶，尤其是啲外褛咧，你冇理由着一日半日就洗噶咁样。咁你就会堆住喺度先，咁或者一折好佢摆埋一边咯。我都会咁嘅。马老师咧？ 嗱，啲衫咧，我自己咧就点样分呢？如果譬如话啲裤咧，除咗落嚟啦，嗰啲长裤咧，我就会摆出去厅，因为冇办法，唔系好大嘅地方啊。但如果喺屋企嘅衫裤咧，就挂喺里边咯，我就会系咁样样噶啦。而家啲裤咧，我着两个都要洗啦，因为有时攞落街，我又唔想洗。 但系阿马老师，如果你摆晒喺厅，其实个感觉上系咪好似有少少唔系几好咧？嗬，即系你一条一条咁挂晒喺个厅。 住豪宅。 咁你点解你唔考虑摆房里边一，即系搵个衣架挂起佢？ 干净嘅，我唔可以。 即系你嫌佢污糟。 即系你将个就系出街嗰啲裤，同埋喺屋企着嘅裤，就要分开佢有两个 area 度摆，所以佢先至能够咧就系分开，即系有一种咁嘅感觉，就系唔想佢哋两个互相交叉感染，咁嘅意思系啦。 即 系明你讲咩啦？ 我唔会俾佢哋见， 即系 唔会见面添。 客厅咧就 dirty 添。 系啦，咁样都啱嘅。 但如果人哋有人要嚟屋企咧，如果有人嚟探你咁样，即系 咁将所有嘅嘢执埋一齐咯，系嘛？ 系啊，全世界都系咁噶啦。 我都系咁话， 系 有一间房系唔开得嘅。有间房系唔开得嘅，因为其实有朋友嚟嘅时候，你只系将一啲你唔想见人嘅嘢全部怼晒落去，跟住咧就算佢哋会第一次见面嘅，大家你好啊，平时好可能唔知边个喺天台啊，边个咧就喺厅啊，但系到咁嘅情况咧，你就会将佢堆埋同一间房，你系咪咁样？ 我都系。 到朋友走咗嘅时候，我先将佢咧归位啊啲嘢。 跟住咧， 天日啊， 系啊，重见天日。 朋友嚟都话你执得好干净，我心啦，你冇开呢间房，你就知，你一开就知啦。 系 啊， 飞晒出嚟， 人入手间人都系咁样样。 冇错。地方唔大啊嘛， 系啊，喂嗱，你嗰篇文章就话咧，房间越凌乱咧，又越有咩创意、聪明啊，诸如此类，诸如此类。 系啊，佢举一个例嘅，佢就话其实咧，基本上喺啲古今中外咧，有好多嘅名人啊，又或者系嗰啲好有创意人，例如爱因斯坦啊，又或者系比尔盖茨咁嗰啲嘅，全部都系张台好混乱嘅。 你唔数埋马老师嘅， 马老师佢唔系名人啦，系啊，佢唔系名人， 佢名人地啦， 你咁都觉得佢系名人嘅话，咁你嗰个门槛都几低嘅门槛。 佢是一名人。即是一名人士是啦是啦。咁另外呢有今日呢有两个文章，有一个我摆嘅就话将书台凌乱。马老师个就是房间凌乱。房间凌乱呢佢话呢嗰啲人呢会更快搵到物品。其实呢个呢对于一啲呢执得好干净嘅系唔明白嘅。但我都系嗰啲房间凌乱嘅人，我就会明白啦。因为呢虽然你好似觉得我乱执，但是我乱执之中呢我系 乱中有罪嘛。 是我系执咗喺边度嘅。通常我乱执嘅，譬如我举例下衫咁样，我一定系执喺呢一个 corner， 但系睇落好乱，但 系 所有衫都喺呢个 corner。反而你同我执咗之后咧， 我真係唔知道邊度揾返佢。 嗱呢一樣嘢呢就好容易可以知道嗰、那個辛苦程度喺邊度啦。就如果你同另外一個人住嗰、那個人係好亂嘅。好多時候咪會咁樣嘅，尤其是男女朋友啦。咁其實女朋友呢最能夠顯現到嘅就係、是、我開始已經開始穿堂入你間屋啦。 穿堂入 室啦。就是、去你屋企嘅時候嘅話、突然之間有一日唔係 唔好問你。 突然之間就係諗住俾一個驚喜你，就係、是、幫男朋友執好佢嗰個衣櫃。你係咪覺得好開心啊？ 應該開心，本來應該開心。 本來係應該開心嘅，咁但係慢慢嘅話咧，你就會發覺就係話其實咧，佢係會覺得好煩惱嘅。你執咗之後，佢唔知道你放咗喺邊啊？ 係啊， 佢就會下下問你啦、究竟我條底褲喺邊啊？或者我嗰個皮帶喺邊度啊？咁樣咯。 係啊，所以其實真係唔好啊！即係除非你話俾佢聽，或者一齊執。如果你擅自幫佢執咧，佢又揾唔翻啲嘢嘅。 咁但係我又覺得就係點解 行家私鋪咧，有啲衣櫃咧，咪一格格咧，啲物咪摺得好好排喺度。 气啦，我知啊，大家都冇错，呢个系个梦想嚟噶咋，谂住接到好似啲铺贴咁样啊嘛，铺贴可以，但你间屋唔系铺贴啊嘛， 系啊， 你会喐佢噶嘛。 好耐以前有套戏，如果你记得叫《美国武男》啊吓 ，American Gigolo， 佢就系讲一个男嗰、那个男主角咧，临出街啦，搵衫啦，拉呢、這个，哇，嗰啲呔咧逐条逐条逐条，啲物咧一对一对接，好似你话斋嗰啲，我心谂会唔会？即係有個人咁得閒啊！ 有錢 人，你認識啲咁嘅人啊？ 有，真係嘅。你會見到嘅就係佢嗰個 closet 啦，男人咁先算啦。真係順序嘅就係深色至到淺色，全部界嘅。咁其實可能你嗰啲恤衫嘅話，係全部真係接曬喺度，好似鋪貼咁嘅。但係佢第一佢好有錢，第二嘅就係佢有工人，佢就可以咁啦。 幾個工人添？ 因為佢可以 hea 到啲嘢出曬嚟嘅話，但係咧佢翻到嚟嘅話，嗰間屋係會幫佢還原啊嘛。 冇錯冇錯，而我哋嗰個阿四咧就係自己手嘛。 自己咪就係阿四咯， 系啊，冇错， 好难嘅。 冇错啦。另外咧，佢话咧有，如果房间凌乱咧，仲有一样嘢，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佢应变能力强啲，可能就揾唔到，好唔紧要，即刻转 Q， 唔着呢个，着第二个，可能系咁啦。我唔知道，我解读系咁啦。 系 啦， 都可以咁讲嘅。 但系我有时候我会好猛噶。即系我你会唔会噶？突然间你起身嗰一日就哇，今日咁冻，我好想做嗰件羽绒啊！ 哦、 因为凌乱啊嘛，你抄嚟抄去都唔知道你嘅摆咗喺边，跟住你就会好嬲啊！ 我经常 我本身想着黑色嘅，但今日变咗着蓝色。 但系 你系嗰个应变嘅，都可以叫应变噶。 有冇试过你根本最后终于都揾唔翻啊？ 我咁又冇试过吓、 啊。 我都有啊，系啊， 我啲颈巾我揾唔翻啊，所以而家就永远嗰条梅菜颈巾陪住我咯。 哦， 你咪俾人抌晒啊！是俾马小玲吓， 唔会，但我真系唔知佢入边，我冇办法揾到。 我有啲真系唔见咗啊，但系我怀疑我唔系唔见咗啊，我系旧年拎咗去干洗咧，跟住一路都唔记得咗攞啊。 你冇嘢啊嘛？ 系啊， 咁你点解唔去嗰间干洗铺度问下咧？ 咁张单佢都唔见咗啦。 一个字嘅啫，一个字好容易写一个懒字咯。因为有一件着得嘅，咁我咪就着住嗰件先啦。嗰啲本来有啲见得人嗰啲光鲜啲，全部而家咧去晒嗰啲干衣铺嘅货仓 啊， 系啊。所以你见而家着嚟着去都系， 我都觉得你系 搬运工人咁。 但我又觉得你好奇怪嘅，就系你买啲衫你又唔着啦，拎嗰啲衫去洗你又唔攞啦。咁其实点解咧？ 我仲有一样嘢， 整到自己好寒酸，着咗几件。 你仲觉得我再？傻啲添，我买咗六合彩又唔对喎， 吓点解啊？ 咩人嚟噶？你 会唔会你依家其实系亿万富翁啊？ 其实你可能已经唔使做噶啦，梁先生。 系啦，你俾我啦，我帮你对啦。 对人好烦噶。 咁你做嚟做咩？你每样嘢你都一定系有个意义噶嘛，有个意思噶嘛。 冇错， 你买做咩啊？ 我系一个怪人， 几烦啊！ 我系 九点半开，我九点九已经对啦。 仲要催佢添啊！打去马会，问你几时？ 快啲，快啲！ 系啊，快啲跑啦！ 跑抽第一个 number 嚟嘅，快啲，快啲！ 又或者如果系买一马嘅，你可唔可以跑我场先啊？我一阵间唔得闲对， 而家仲即刻撕咗佢啦！第一时间都唔可以俾我喺面前出现啊！ 咪就系咯。不过你话咧，即系讲开咧，有时候一啲嘢咧，你谂住唔知塞咗喺边一度啦。但系一突然之间咧，你有一日你执嘢嘅时候，你搵翻，你会觉得好开心噶，好似突然之间一个好耐冇见嘅恋人出现喺你面前咁。 你仲需唔需要咯？即系可能嘢，我记得马老师写过剧本嘛，唔见一粒楼，收尾搵翻粒楼，件衫都掉咗啦，咁样系咪？你记唔记得？ 好惨嘅爱情故事。 系啊，你写个故事我记得噶。 下下都要咁样呕心沥血撒狗血噶嘛？唔使咁嘅。咁啊， 试过有时诶抄抄下之后抄啲钱咯、 嗯。有 系啊， 有 永远捞袋啊，唔系边个捞袋一定有钱嘅。 系啊，同埋瓜子壳啊。 嗱，钱又系啦，有时咧，我嗰日突然之间搵云全身冇现金咧，我哋抄柜桶有啲利是未用嘅。咁、 嗯、 啦，通常都有一两封嘅。 有啊，利是封就系一个问题咯。我最近就开始慢慢执嘢啊嘛，跟住我发觉我就咦，点解无端端会有一沓利是喺度嘅？摸落去里面系啊，摸落去里面好突突 嘅 喎。原来有一年嘅利是我唔记得拆。 哦 我就摆埋咗喺一边，系啊，跟住哇，拆拆下之后都有百几蚊，都有几百蚊啊， 嗯，都几好啊， 系啊， 意外之财 啊， 系啊，开心噶，系啊，几开心系咪先？ 所以其实有时佢耐唔耐系执下嘢，我觉得都会有一啲即系如获至宝嘅感觉。 生命中嘅惊喜啊，吓、 啊， 有时人咧俾到自己嘅惊喜系自己俾自己啊，呢啲咪系咯，系唔使谂。 有冇试过就系有时摆啲嘢嘅时候一路搵一路搵一路搵嘅话，你都系搵唔翻。 我头先咪话咯，唔知摆咗边度有啊？ 嗰样系咩嚟噶？你仲记唔记得？ 我记得。我唔见咗张用咗好多年嘅八达通啊，系啊， 咁嗰啲唔系好恐怖啫。 吓、啊，你唔见咗咩啊？咁 我咪讲俾你听咯。 哦，系咪啊？哦，公仔。 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有一个朋友啊嘛，佢屋企嗰度咧有人送咗有个咧木雕嘅公仔俾佢啊嘛， 佢自己会行噶嘛。 系啊，佢摆咗喺一个咧开头嘅时候咧就摆咗喺某一间房嘅门口度啊嘛。点解知道第二时候发觉咧佢喺厨房嘅门口 啊？系啊， 系啊，点解知道无端端度搬嘅时候嘅话咧抄嚟抄去都唔知佢去咗边啊？ 系、哦、啊。 真係好恐怖！我到今時今日我仲記得佢個樣子。 我淨係試過咧，嗰時養過一隻龜啊，佢成日匿入啲黑嘅暗角啊，到我哋搬嘅時候、嗯、都唔見咗佢喎。匿咗邊咧？拎開曬所有家私，唔知係即係係咯。 佢係咪有名啊？佢咪叫做馬小龜？ 佢轉化咗成只馬啦！ 佢已經成為一隻人啦。 我咪喺度咯。 係啊， 原來佢就叫龜仙人。 係啊，咪就係佢啦。 好嘢好嘢，好啦，十點半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疫苗通行证星期四起全面实施，市民如果途经商场翻屋企、翻放工或者攞外卖等，可以获得豁免。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食物及卫生局副秘书长蔡洁铭被问到，如果相关市民解释进入商场前往买外卖或者正在搜寻食肆。会否构成灰色地带？蔡洁铭话会视乎每宗个案的证据，强调有关措施是希望市民接种疫苗，而不是钻空子去不打针。蔡洁铭又话在相关措施下，不想有太多人获得豁免，否则就有违推行措施的目的，亦都可能构成不公平。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话，需要主动查核的处所负责人要用当局提供的二维码扫描器扫描进入处所的顾客疫苗接种记录，处所负责人不能够翻看，并且在31日之后自动删除。本港第五波新冠疫情至今已经有三个儿童死亡。玛加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会交由专责小组抽丝剥茧调查原因，包括搜集数据、死者本身有没有病史和自身免疫问题等。被问到11个月大女婴死亡是否由 Omicron 引致，关日华说相信是由病毒引致，但是否 Omicron 定是自身有些问题引起并发症需要调查。他解释小童免疫系统未成熟，过去两年亦都较少机会接触到其他类型的冠状病毒，而且 Omicron 感染率高。新华社报道，内地有关方面正着手组建第三批援港抗疫医疗防疫工作队，将会以核酸检测人员为主。报道说，过百个内地援港抗疫医疗防疫工作队核酸采样队人员，昨天上午开始在元朗、油尖旺、北区、马鞍山、土瓜湾五个检测点正式投入工作，为香港市民提供核酸检测服务。报道说，在内地医疗队员的协助下，现场核酸检测速度和检测数量有明显提升。南韩新增9957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两日逼近10万宗，再多58个患者死亡， 累積超過215萬宗確診，7500多人死亡。防疫部門預測確診病例將會繼續增加，可能會在今個月底至下個月初達到高峰，到時單日新增個案可能達到14萬至27萬宗。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持续寒冷，听日下昼天色好转，本周后期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70点，跌599点，总成交金额48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1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75点，跌1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8.8，跌6.6；美团173.3，跌7.2；盈富基金23.72，跌6.2；阿里巴巴110.6，跌4.3。恒生中国企业83.7，跌2.2；快手87.1，跌5仙；港交所419.8，跌11蚊；友邦保险84.85，跌3.5毫半；中国海洋石油10.2元，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2，日元114.69，瑞士法郎0.917，加元1.276，人民币6.34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日经平均指数报26327点，跌582点。港金报1775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93美元，卖出1908.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慢线嘅，咁影响到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接近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有信心就可夺金。 阿爸阿妈，你哋听我讲啦，我而家做嘢做得好开心啊！我知道我冇细佬咁叻，不过我相信10年后嘅我一定可以成为一位注册工程师，所以希望你哋可以支持我嘅决定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吴乐宏饰演嘅高尚忠能唔能够得到屋企人嘅支持，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3点到5点，天儿、子豪、阿涉三成群展翅追梦。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早晨啊 Uncle 妈， 点啊细路长， 昨天我妈赞你啊。 你妈咪赞我？ 是啊，我妈咪说你是一个好老师啊。 真的？他怎样说的？快点说给我听。 他说无论你做些什么事，只要我们不要学，那就已经是一个很乖的小朋友了。唯一一样东西叫我们要学的。 是什么？快点说，快点说。 就是每日10点到1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丰收快活人。哈哈哈哈，真的会越听越开心的。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喂，翻嚟丰收快活人啦，咁我哋三个坐齐喺度噶啦， 冇错，先嚟一则嘅就系抗疫快讯先啦吓，咁啊就系呢个强检嘅公告嚟嘅，就系、是、沙田嘅众安村众和楼嘅居民啊，如果能够出示阴性嘅检测结果，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噶啦。沙田众安村众和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嘅检测结果，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噶啦。 嗯，好啦，咁啊马老师今日咧，另外喺呢个 chat group 讲咗一篇文。文章咧，佢话关于女仔嘅美貌同个聪明程度嗰个系咪马老师记唔记得啊？ 我拒绝参加讨论， 点解啊？ 佢话咧，明系针对我而嚟噶啦，越聪越靓，我越聪明。 系啊，佢嘅标题咧就系越靓就越聪明咁、 啊、 样。首先，马老师 参考下啫，你 自己 对系聪明嗰类啦。 你同唔同意啊？先，即系你对呢篇文章， 我已经冇美貌咯，我仲唔聪明嘅话，我仲仲 其实 我 系唔同意。 我话你听， 我觉得系冇关。 吓、啊，我觉得有关。 嗯，你觉得点？ 我觉得有关。 你讲啊。 我觉得反而会觉得就是个天是公平嘅、嗯。通常嗰啲咧样唔靓嗰啲系做得嘢或者系聪明嘅。如果系个样靓嘅，佢乜都唔使做，佢需要聪明嚟做乜嘢？ 睇人啦、啊。 多数嗰啲都话系咩大就冇脑噶嘛。吓、 啊， 你系边种？ 我系边系啊？ 你 系 你诶、哎，你唔可以。 通常我哋讲女仔。 讲紧女仔噶嘛？ 你点解会拿上身嘅？ 系，莫非你系？ 咦？你切咗未？ 姑娘。 得切咗未？嗱，佢系心理学家嘅分析，佢话主要因为人类大脑中有一个叫做奖赏回路，咁啊大脑受到奖赏有关嘅刺激影响咧，或者对奖赏嘅刺激就会点样令人感到美好嘅事物咧，就会促使个大脑产生愉悦啦，因为通常赞佢嘅机会多啲， 系啊， 咁赞下佢又开心啲，系啦，佢就会越嚟越聪明啦，咁样样咯，佢原则上嘅道理就系咁， 即 系 其实生得靓嘅人，所以俾人哋赞得多，系啦，咁所以佢就会开心啲，会愉悦啲， 系 咪 咁？个大脑咧又会即系有多啲刺激，咁于是咧又谂嘢 又靓啲，个人又聪明啲，系咪？美貌与智慧并重。 我试过咧同一个大公司嗰啲 HR 嗰啲负责人倾。佢话咧，佢哋请嗰啲 receptionist 咧，佢真系拣啲靓啲嘢。咁首先佢，譬如话冇乜学历啊，诸如此类啦， 嗯、 都唔紧要，一定要靓。因为佢话咧，即系啲客嚟到咧，如果见到有一个系即系相貌可人啊，笑得甜美嘅人咧，嗰、 嗯、 啲客户都系开心啲嘅。 系啊， 甚至同事翻工咧，见到咧早晨，佢真系特别兴奋啲。 梗系啦，尤其是系男人啊， 嗯， 系啊， 真噶，你见到嗰啲大公司嘅全部都一定系靓噶。 嗯， 靓得嚟嘅话，仲要把声好听。 嗯，尤其是头先你所讲个 post 叫 reception 啊嘛，即系人哋接触一间公司行入嚟第一个感觉啊嘛。 系啦， 就算唔系靓咧，起码就系一啲叫睇落去顺眼啦，啲神啲噶啦。 系 啊，或者等人嘅时候同佢倾下偈都唔知几开心系咪先？ 即系如果 约你十点钟，你八点半嚟到， 即系阿马老师，如果马老师你系马姑娘嘅话咧，你坐喺 reception， 因为嗰日冇乜人会嚟嘅，即系去到门口喂， 除非真系冇办法，我一定要睇， 冇啊呢间， 如果唔系一定走， 你咪搵错公司啊， 某公 嚟到都转转第二间啦， 系啊，唔系话乜嘢，即系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美丽嘅地方，但系如果你话喺某啲嘅工种嚟讲嘅话，系、真系嘅，我正系我唔需要同你倾好交心嘅说话，或者唔系真系要睇你嘅一啲咩好紧要嘅工作能力嘅时候，我梗系会拣你个样啦。所以我觉得就 系 每一样嘢你有嘅，你总可以就系运用呢一样喺天赐俾你嘅一份即系礼物啦，或者你嘅能力啦。嗱，你话你靓，我唔系个人都做得到噶，系嘛？即系你话我靓好似 model 咁样，我哇条腿四十四寸长，你得唔得？你呢一世都唔得。咁、所以你又唔可以，你又唔可以话即系呢一样嘢系一定系啲咩优势？我谂每一个人都会有佢嘅优点同埋佢。 其实除咗靓之外咧，有一样嘢有啲人会讲及叫亲和力啊，即系话就算你唔系真系靓到貌如天仙啦，但系起码你俾人一种感觉咧，系一种好似温冬日嘅阳光咁样，好即系好 friendly 啊，好有释放一种嘅令到你好愉悦嘅感觉。个气氛都 系 好重要 的，但你有冇发觉嘅就系话有一啲人咧个样又 mean 啦，但系佢讲嘢又好 mean 嘅咧，唔知点解嘅系一套嘅噃，你即刻会出咗嗰个人嗰啲样 系 嘛？咁系咪戴啲眼镜啊？啲头咧就诶唔好形容啦，快啲真系有啲人全部松晒话我讲紧佢， 讲嘢又尖酸刻薄啊， 系咧， 我又易发脾气啊， 有个样噶， 所以如果有个呢啲人咧喺办公室咧，你其他人都唔系即系唔系好敢接近佢。 冇错，冇错，系啊。 即系少少事都惊佢嬲。 系啊，男士嚟嘅，佢真系笑过噶，成日估埋抛箱，我都唔知佢为乜。即系佢，我就算发觉佢太太嗰啲小朋友咧都唔开心啊，因为成日一路估起抛箱嗰度为咩？ 其实系咪因为佢工作压力大啊？ 唔係，佢係天生係咁嘅。 有啲人係咁樣嘅，即係永遠都會覺得啊，佢唔笑啦，永遠都會覺得啲嘢係唔順利啦，暗暗沉沉啦，猛猛震震啦。所以佢日嗱咁樣嘅咧，你就會發覺嘅就係佢嘅氣場咧都會係咁嘅。 差啲， 成個人都成個唔知總之每一樣嘢，每一日一出門口，每一樣都係唔順利嘅。 但好似個個都針對佢咁，係咪？ 佢會唔會覺得每樣嘢都針對佢咧？都可以咁講嘅，但係總之佢就係樣樣嘢 都 唔順利咯，係啦，咩都睇唔順眼咯。 咁所以如果大家咧即係想多啲正能量，接近多啲正能量嘅人啦，譬如馬老師啲最好啦，係咪先啊？咁大方得體係咪？又大量嗰個人， 咁我又不能苟同，我又不能苟同。 俾少少正能量啦，讚下佢啦，係 咁多啦， 一定要正能量。 我今朝接佢電話，第一樣問啊，馬老師你點啊？咁樣我真係關心你㗎。係 啊，我琴日已經。关心佢啦， 系咩？你 send 咗个花牌俾佢？ 冇，我冇 send 花牌俾佢。我打咗电话我问佢，系啦，我系担心佢翻唔到。 衰口，衰口， 哎呀！点解我琴晚好好地去访，即系去呢个探，即系我应该话我打电话，我问候佢，系啦，系咯。咁啊，大佬就会觉得我 send 个花牌俾佢，我冇啊，我冇咁做啊， 讲错， 我冇咁做啊。 嗰啲即系 我奖你，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花俾嗰啲问候应该 send 咩啊？ 嗯、 花咩花唔系花篮系嘛唔系花牌，即系我意思即系你 send 啲花俾佢，但系因为花呢样嘢喺唔同嘅 shape 咧就唔同意思啊嘛。 系啊，冇错。 咁我用错咗字眼啫。 系，应该系唔好 send 花圈俾佢。你讲紧系唔系呢啲？ 我头先讲花牌啫嘛，我冇讲花圈。 花牌嘅就系贺人哋开张嘅就 系 花牌。 花篮 系啦，花篮咧就可圈可点，系啊，因为若果系嗰啲白事嘅时候，你都可以 send 个花篮俾佢嘅。不过揸住你形状。 系 点样 嘅 啫？ 越讲越复 杂。花女， 花女， 花女俾你啊！ 你要花女， 最好啦。原来你系要咁样啫，系咪？ 都话你个人咸湿 嘅。我晏啲嚟探你。 喂，有位朋友啊，哎呀，佢今日佢老婆生日，定系结婚咧？我一搵翻先，同你讲得少嚟。好啦，张学友佢想听呢个歌曲啊，《一火不变心》。 这刻当你走开。我的心似裂开，千世亦漆黑，只没未来。 佢叫做游国强啊，今日太太少玲生日，祝生日快乐，送俾佢呢只歌曲。 掉进大海，失去目标，更消失所爱。当天跟你温馨，去编织千个梦想。拥抱着天空，看浪涛夕阳，一起飞上星光，海边跟你静躺，飞进梦中，哪管它方向。世界幻变，我始终真心。心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 飞舞夜空中去捧寻传奇，一颗不变心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 网上情，爸爸给的惊喜。阿玲同丈夫搬咗去外国居住，佢最唔习惯嘅就系冬天嘅时候嗰种落雪忧郁嘅日子。有一日，爸爸喺佢个屋嗰度嘅前面嘅花园喺度忙碌，拎住一个铲喺度掘下掘下。阿玲就问啦：阿爸，你搞咩啊？爸爸只是笑住话：我要俾惊喜你啊，唔好问住啦。喺佢细个嘅时候，爸爸经常都有惊喜嘅，有时用几块木板、几个碌啫，就做咗一架玩具车俾佢睇。嗰日问极，爸爸都唔肯讲，佢又挂住整自己嘅新居，最后就唔记得呢一件事。直到第二年嘅三月初，喺个天色阴沉、密云嘅日子，佢企喺窗口嗰度望住花园嗰啲残冬嘅积雪。喺度谂，冬天咁耐都唔过去噶。突然之间见到个积雪上边有啲粉红色，咩嚟嘅咧？佢走埋去睇下，咦，原来系啲啱啱发芽嘅郁金香啊！有唔同嘅颜色，奶白色啦、淡紫色、浅黄色，仲有佢最中意嘅粉红色。嗰啲好娇小嘅花芽喺凛冽嘅寒风之中摇摆不休。哦，原来上次爸爸一年前就种咗呢啲花泥土里边，而家发芽啦。佢好开心，唔单止因为呢啲花，连你会觉得呢个冬天冇咁可怕，而且佢觉得爸爸真系好锡佢。以后每一年爸爸种嘅呢啲郁金香都一样如期绽放。见到呢啲花，佢就谂起爸爸鼓励佢嘅说话。爸爸经常就话：艰难嘅日子会过去嘅。坚持啦，唔好气馁，光明就要来临噶啦。过咗几年，唔知点解，可能因为佢疏于照顾啦，啲花慢慢就唔再生出嚟啦。花园又回复咗一片嘅雪白。佢成日想叫爸爸再帮佢种果，但系生活嘅琐事推下推下，最后就冇做到。几年之后，爸爸因为急病去世，离开咗呢个世界。佢嘅心情一路唔可以平复。虽然佢知道爸爸依然会喺冥冥之中陪伴住佢，但每次谂到以后花园再冇呢啲花啦，冇人再帮佢种啦，佢就好伤心。又过咗四年，喺个阴沉凄冷嘅冬天。佢忙完工作之后开车翻屋企，唔知点解佢心情好唔开心，冬季嘅抑郁再次来临。然后佢记起，哎呀，系啊，嗰日爸爸生日啊，又谂翻爸爸以前嘅好多好多嘅往事，佢好挂住佢。到咗屋企啦，习惯性咁望望嗰个死气沉沉嘅草地，点知就喺嗰个时候喺泥泞嘅草地。同埋嗰啲残冬嘅积雪之中，竟然有一朵粉红色嘅郁金香生咗出嚟。嗰一日，其实距离爸爸种呢一啲花苗嘅时候，已经相隔18年。曾经有好多年，一朵都冇再生出嚟。点解今日喺爸爸生日，佢咁挂念佢日子，佢又会见到呢一朵小花呢？点解埋咗喺泥土咁多年，只有呢一粒种子先发芽呢？系咪爸爸喺天堂送俾佢嘅惊喜？系咪爸爸借助呢一朵小花再提醒佢坚持落去？ 唔好气馁，光明就要来临啦。望住嗰朵花，佢呆住咁样，眼泪一路流落嚟，谂翻爸爸，然后细细声段花讲：多谢晒。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建议给我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斜，你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坚壮些，你介意何爱护，有靠谁施舍，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怨我坏，可知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 好，时间仲有三分零钟，早上十一点钟啊，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寒冷天气警告一样生效嘅。因为我哋翻嚟咧，讨论区就系讲喺呢个咁冻嘅天气里边咧，你最想做同最唔想做嘅事情。不过如果你印象中记得咧，香港如果讲最冻咧，都未系最冻啊。我记得去翻三年前、四年前，试过三四度啊。因为我最记得有一日我揸车翻去咧，嗰个汽车嗰个标板咧就系显示出面得三度咁样。 哇， 记唔记得啊？ 唔记得啦， 唔记得啦， 唔记得啦。但因为其实有时咧呢一段时间咧，会有啲朋友话俾我听嘅就 系 会上山嗰度睇下游览路， 系 啊系啊系啊，都会有啲朋友会系行山嘅，咁啊去感受一下，即系呢一种喺我哋香港已经越嚟越少或者冻到系叫严寒嘅日子咯，咁咯。 你行山咧会唔会觉得山行山嗰阵咧冻过喺市面噶？ 唔觉。 即系唔觉得山上面冻啲， 唔觉，系、 哦、 啊，因为其实你行紧山咧，你系运动紧、 哦， 你运动紧其实就唔会嘅，你停落嚟你先至会觉得冻嘅，其实系舒服嘅。 但 最惊啊，你出咗汗咧，你件衫湿咗啫，如果唔系佢都 OK 嘅。咁啊，讲翻你话，即系其实今日咧，我头先都有提到啦，就系2022年2月22日，咁啊，其实都想问一下嘅就系咧，你哋有冇一个觉得自己好 lucky 嘅日，即系 number 啊，或者系日子啊嗰啲咁样嘅？ 马老师咧， 我觉得我自己。九号、五号是最幸运的。 有没有原因的？ 是的。 不知道、啊、我反正我喜欢这两个数目字。 哦，你喜欢。是 喜欢啊，是啊。是啊，你说这些特别日子呢，我又没什么东西的。但是呢， 如果當我咧夜晚咧見到個跳池鐘咧又係22:22咧，我好開心。嗯、你哋會唔會㗎？ 22:22 有啊，因為你111啊。333啊，444啊，咁样噶嘛？ 我琴晚就系半夜醒咗，咁、我就你会唔会望下几多点噶？ 会， 会， 梗系会啦。睇下仲要瞓你几耐，就 系啊，系 啊，一定会噶。 我最记得琴晚望一望系444啊。 系嗱，其实咧，如果你话你相信嘅，我记得我曾经同大家讲过嘅，呢啲咧系叫做天使密码。咁啊，就出现喺嘅，譬如吓你无端端你望落去，诶个车牌点解会333嘅？喺嗰阵时候咧，你就要谂下，你究竟之前你谂紧乜嘢啦？咁好可能嘅就系话，如果你相信有天使，佢就喺度俾紧一啲答案你，或者系俾紧一啲提示你，佢就用一啲 number 嚟去提你嘅。咁如果你话讲紧嘅就系出现两个 number 嘅话，咁嗰个提示唔系话真系咁急切。但系如果你话三个或以上嘅 number 都系同一个 number 嘅，即系可能8888咁样，其实佢就俾一个好严重嘅一个 sign 俾你咯，咁样嘅。咁如果大家可以 check 翻嘅话，你可以睇过就系111223， 有冇解曲噶？ 有嘅，全部都有解法嘅。咁、所以咧就可以睇下。所以你话你有特别有一啲 number 即系一组嘅 number 就系连续嘅 number 你系中意嘅话咧，好可能嘅其实嗰个就系你而家缺少嘅嗰样嘢咯，明唔明啊？系啊，不过当然呢啲亦都唔系精密科学。不过如果你话啊，我好中意见到嗰只111，我都成日会见到噶，我见到4:1，我好开心噶，即系11:11咯，好快嘅啫，一阵间 系冇错。 如果我突然之间见到，我觉得系啊，今日好 lucky 啊，咁样个 非常好啊。哎、好啦，快到11:00，听呢个风骚发言啦，翻嚟咧仲有讨论区，先听11:00新闻、财经消息等等。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表示随着乌克兰危机加剧，已经将从基辅调往西部城市尼沃夫的美国外交人员撤离到波兰，以确保美国人员的安全。布林肯将会在华盛顿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商讨解决乌克兰危机。两个人会面前再次通话。库列巴在社交网站说，他在通话中强调有必要因应俄罗斯的非法行为实施严厉制裁。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地位之后，美国白宫说总统拜登将尽快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公民和这两个地区的新投资、贸易和金融往来。天气方面，强烈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沿岸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持续寒冷，听日下午天色好转，本周后期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01点，跌764点，总成交金额628.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53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6点，跌1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35.8，跌9.6。美团170.4，跌10元，系啱啱转咗170.3，跌10.2。盈富基金23.56，跌7.8。阿里巴巴109.4，跌5.5。恒生中国企业83.16，跌2.74。港交所418.4，跌12.4。快手86.6，啱啱转咗系86.6，跌5.5。友邦保险84.15，跌4.25。中国海洋石油10.04，啱啱转咗系10.06，升6仙。汇控56.75，跌0.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2，英镑10.604，瑞士法郎8.517，澳元5.615，加元6.116，新西兰元5.233，欧元8.82。每百日元对港元6.8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89。日经平均指数报26,327点，跌582点。港金报17,75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56美元，卖出1,909点，啱啱转咗系1,910.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佢話會同你洗脫嫌疑，而需要你提供銀行帳戶資料都好啦，大家千祈唔好上當啊！ 有我個人資料就信你，睬你都傻。如果有懷疑，就要即刻致電防騙易熱線18222查詢。 有懷疑即打18222。 疫情反覆，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伍咏薇伍姑娘。我觉得最丰收最快回的时刻呢，就是当拍摄完十几二十个钟头之后，回到家冲完的靓凉，洗完的靓头之后呢，就即刻呢干干净净坐在张饭台前面，冻高只脚，食住我最喜欢的卤水鸭舌、卤水豆腐同埋一根菜心。呢、这个 moment 喺呢几年里面呢，係我最丰收最快活嘅时刻，同埋每晚最期待嘅时刻，真係好丰收㗎。 知你丰收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喺咁冻嘅天气之下，你最想做同最唔想做嘅事情。 讨论区好多人留言啦， 好多人留言 啦， 继续留言啦，继续讲啦，有啲答案好得意噶。 系啊， 系啊，嗱，咁都系最正路嘅，可能啲人就会谂到最想做嘅打边炉啦。我哋发唔发觉啊？打边炉喺呢个冬天咧，尤其气温下降头一日咧，特别多人想打边炉噶。 其实你去买餸就知噶啦。去买菜咧，嗰啲姐姐系特别忙嘅，跟住你问亲佢，佢就系话全部都系打边炉。 系啊， 系啊，嗰啲咪西洋菜啊。嗱，打边炉又特别有一啲菜咧， 冇错， 系好受欢迎嘅。 冇错，平时唔系好少煮糖屋西洋菜， 系咪西洋菜啊？ 唐山菜 系啊，特别好啊。系啦，咁其实你话讲开就打边炉之外嘅话咧，仲有冇人食煲仔饭啊？ 诶，有噶， 我觉得冬天真系唔可以唔整煲仔饭。 系啊， 仲要系腊味喎。 系啊，好暖噶，所以觉得就系食嘢方面嘅话，都系莫过于呢两样嘢啦。咁啊，当然啦，宵夜食都系一个首选啦。 但宵夜食睇你喺咩别地方先。如果好冻咧， 麻麻， 你就呼呼声呼，即系震下震下震下佢。 咁啊系，落雨又唔烧得，系咪？室内嘅会比较好啲咯。 冇错，嗱，咁喺网上咧，好多人留言啦。头先讲到打边炉都系一个几多人留嘅，最想做。但系咧，另外一个咧，佢系郑美妙啊，佢嘅名郑美妙吓，佢最想就亲人俾一个逼黑啊，而最唔想见到啲、最唔想见到啲冷漠嘅面孔啊，即系 cool face 啊， 系冇错。咁另外咧，仲有好多人嘅，当然就系留喺张床度啦，咪粒粒啦，系咪？咁甚至乎 自然醒啊， 系你又咪可以咯？ 我梗唔得啦。 嗱，我都有宠物嘅咧，都开心嘅，因为咧我好赞同阿 Amy 啊吓 ，Amy 佢就话咧最想咧一边咧就揽住咧自己屋企嗰两只狗仔，一边煲剧。其实我觉得真。 哇， 好正嘅呢 种 感觉， 我知啊。 佢好似有一个暖水袋，无端端喺你侧边嗰度，虽然佢会咕，即系我屋企只会系咁。 猫嘛，猫 会 噶，佢开心啊嘛，你揽住佢。 系啊，但系我觉得好暖嘅，尤其是系煲剧咯，喺张床度揽住你嘅可爱宠物，跟住一路煲剧，你觉唔觉得哇？仲要出边落少少雨，我觉得真系好 OK 嘅。 再撞到一啲好睇嘅戏，哇！ 系啊，唔好睇嘅都冇所谓，即飞。唔好嘥时间，啱唔啱啊？ 系 啱， 冇错啦。另外 ，Kitty 佢咧啊，好奇怪，佢话咧最想做就同妈妈饮早茶，饮茶 好啊。 冬天饮茶都舒服嘅，即系撇除疫情啊。 总之系热嘢咯， 有 只糯米鸡你都不知几好啊。 同埋你有时有冇留意咧？ 如果你话喺好冻嘅时候食一啲好热嘅嘢，你睇住嗰啲蒸汽出嚟咧， 系、 哦、 啊， 你咁样都好幸福噶、 啊 那个感觉， 系啊， 吓、啊，即系若果佢俾嗰啲嘢你，哇，可能系整个汤俾你好暧昧嘅嗰、那个温度咧，你会唔开心嘅、 啊？ 但系佢真系好开心。 我最近有一次咧，喺一个电影平台睇嗰套戏咧，可能你都有睇嘅。日本片嚟噶，专讲食热辣嘢噶。话嗰个人咧挑战自己又唔食， 到到辣唔知咩？ 系啊 系 啦，我见到佢度食咧流晒汗，突然间又觉得好治愈。谂下啊，系咪食嘢食辣嘢系咪真系？如果冬天系咪真系好开心嘅咧？因为食到成身汗啊，嗰啲咁样 食辣嘢系一年四季都咁开心。记住，如果对于一啲真 系 好中意食辣嘢嘅我， 系 啊 个头壳，头壳饼都出汗， 同埋会痕嘅。真的有一种头壳、 okay, 头壳会有一种麻的痕的。 是 的，我自己会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really good、這個、 真的、 嗯、 我真的领略不到，我见到一个戏中人在那吃，哇流晒汗、啊、好像很开心这样。 但辣要去到一个止境，但是如果你说真的有一个是无止境的辣，去到一个辣到根本你已经没有感觉的，我又觉得那些就无味的、 哦、 因为 你根本是 feel 不到它的味道，你根本 feel 不到它的那种辣，这样呢就是像是一种，我觉得是有少虐待咯，我就唔 系 好中意嘅，有啲人咪好中意嘅，即系我食咁嘅地狱辣啊，系咪啊，十只辣椒啊，咁嗰啲我又觉得唔需要。 马老师食唔食辣嘢噶？ 佢唔辣嘅， 唔 系 好食， 你 唔 辣得 嘅，唔系好食。我最多最巴闭都系食水煮鱼，但系嗰啲鱼片要喺个汤上边。食咗汤上面嗰啲鱼咧，我就唔食噶啦。 系啊， 沉喺度嗰啲我就唔食啦，大辣咯。 好，好啦，我哋仲可以讲下咧，就我哋自己啦。譬如可能就系讲紧或者食煲仔饭啊、打边炉之外啦。我觉得嘅就喺被窝里面就煲剧啦，呢个都系我自己嘅拣选嘅。 嗯， 同埋其实一样嘢嘅就我中意做嘅咧，就系我反而我有时系会喺夜深人静嘅时候，揸架车出去兜一兜嘅。 嗯， 哇， 你明唔明？其实嗰种环境俾你嗰一种好潇洒嘅感觉，好宁静。条街系冇人，而家冇人啦，冇堂食啦。你讲紧系夜晚黑十一点零钟就好冻，你着到好暖，跟住你开架车出去游一个车河。 嗯， 我好中意咁做。 嗯， 系冇变态。 播咩歌啊？ 唔系变态啊？ 变态啊？ 变态啊？ 咪播一啲就系自己平时听开嘅 playlist 咯。 系、 啊，可能听啲林子祥嘅《深夜里》啊，即系嗰啲咧扮自己失恋啊，嗰啲咁样。过出去兜一个圈，有时你可能就系、是、啊，我觉得好有情趣。 其实有啲嘢咧，好似听落好似好矛盾咁样，但系咧唔知点解，你当时好 enjoy 就 enjoy， 喺好冻好冻嘅一日，我曾经试过一次咧。同嗰陣時讀書個女朋友仔咧，喺一個懸崖嗰度喎。你諗下懸崖望住成個海，360度幾凍咧？好似今日咁凍喎，吹住風一整天。由朝頭早十點幾去到一路去到黃昏先走。哇！真係凍到成個人好似雪條咁。但十二點幾出嗰陣太陽嘅，嗰陣就暖咯，但係好開心咯。 但你呢一世都會記得呢一天， 一世都會 係啦， 咪咯， 最凍嘅一天 喺個懸崖嗰度。 係啦，咁呢一個就係我。我有时我会间中会做嘅嘢就系我中意嘅几样嘢啦，就包括就日打边炉啦，就喺被里面度煲剧啦，同埋就去行，即系兜一个游一个车河啦吓，晚上寂静凌晨嘅时候我就去兜个车河， 太好啦！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吓，我哋一阵都有啲街坊同你讲下嘅。冬天好冻嘅时候，最想做最唔想做系咩咧？ 这晚看灯色煽情，这里繁星不懂呼应，应否故意避静，奢想你按门铃，失缩于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停，苦撑娱乐都想逃命，干杯故作淡定，欢呼派对留影，只好祝福里等你高兴，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避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 伤心气他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却是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往，就当低温症我难抵抗，美梦只能醒觉，想起这一刻你在他方，怎可能心安？得你远飞的旅程，得我断制了怎承认？可否跪至寒地，牵手看雪流冰？毕竟分开太远，难适应。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你应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往。就算低温症我能抵抗，你 今日繼續及時行樂。咁雖然咧疫情仍然係繼續咧有啲確診數字啦，都係比較高企啦。雖然咧天氣好凍啦，不過咧開心嘅日子一樣會發生嘅，開心嘅事情都會繼續嘅。阿 Fanny 佢就話啦：啊，今日係我仔啊 CK 啊同埋 Rene 註冊日子，又係仔農曆生日，希望佢哋恩恩愛愛、甜甜蜜蜜啦咁樣樣。啊，恭喜晒！喂，由于疫情关系，只系低调举行四人室内签纸，咁希望十月补办翻喜宴啦，大家到时开开心心，祝福佢哋啦！希望上天保佑在香港抗疫医护嘅同埋所有支援人员平安、幸福、身体健康嘅。 每一个人都系啊吓， 冇错啦。 好啦，到你哋讲下啦，最中意系乜嘢啊？ 最中意系咩啊？你发唔发觉咧？有时正如我头先所讲，喺好冻嘅地方。享受嗰种冻咧，有时都几得意嘅。譬如有个人我先睇到咧，佢好中意冬天食雪糕。 系啊， 哇！呢、這个 着到好暖啊嘛， 好冻嘅时候食雪糕， 源自人超级正。 系咪啊？即系其实好矛盾，你好冻，但你好想食冻嘢。 嗯， 系咪啊？即系好冰冻啊咁，但你一路食咧，你会觉得好似好开心咁。 系，吓我就麻麻。 我仲要系个志愿咧，系咩咧？就系同我嘅秘密小情人，去到中环嗰度玩个摩天轮，最冻最冻嗰日，然后摩天轮上面咧，那个秘密小情人咧，要系长头发嘅，戴住顶冷帽嘅，然后我同你一齐食雪糕。 佢屋企咧 work from 太耐啦。嗰、那個幻想咧、啊、要開始走入呢、這個， 佢秘密小情人其實係括弧模擬，係假噶嘛，虛擬噶嘛， 成日坐喺度諗啊，秘密小情人， 虛擬秘密小情人啊嘛，從來問佢嘅話咧，嗰、那個人係點樣嘅話咧，佢都唔同樣㗎，係 啊，有時叫阿芳，有時叫阿娟， 唔 係 啊，係冇名㗎，但係佢就有時有長頭髮，有時有短頭髮，有時有大眼，有時就有地地，有地方好大。 我諗啊唔得，佢話我諗啫嘛， 我知， 我幻想 啫嘛，所以呢個咪虛擬咯，你又諗。什麼都得噶，你自己砌噶啫嘛，即係你個秘密小情人啊！我講下，好啦， 基本上你自己中唔中意玩摩天輪嘅啫，你諗到咁浪漫係咩？ 好中意，哇！你覺得響凍冰冰響嗰個上面，然後你睇到周圍嘅人，然後你響嗰個 上邊度望落嚟， 冇錯啦，然後 應該開心嘅， 走喎， 係。 但我嫌佢哋真係搖得太慢咯，轉得太慢咯。我成日好多時候咧有種咁嘅慌咋， 太慢啦嘛， 可唔可以快啲落地？太 你咁心急嘅咩？ 所以我 我唔中意玩咯、哦。 但系过山车你又唔玩噶，快嘅你又唔玩噶， 太快我永远都系中庸之道。哦、太快太慢嘅我都会唔得。 喂，马律师啊，你中意咁浪漫咧？你第时同你嘅秘密小情人咧，当呢个疫情过咗啦，可以去旅行咧，你新加坡啊，佢哋嗰啲吊车啊，即系好似海洋公园嗰啲咁嘅吊车咧，有啲叫做吊车上嘅二人晚餐噶。 哇， 好浪漫噶，我觉得浪漫啦。嗱，你谂下吊车系咪？佢一路成个横过晒成个新加坡嗰、那个、那个 city 啊，咁、佢上边咧就首先佢停低，佢会特别嘅有个 package， 你要俾钱啦。当然两个人上咗个车度，跟住佢停低咗咧，系会上啲食物啦。跟住佢冇人 serve 你噶啦，冇 waiter 噶啦，总之摆晒。 即系有得你喺里面做乜都得噶系嘛？ 系啦， 咁就 OK。 系啦， 系啊， 你咪食咯。 系啊，做乜都得，几好喎、啊。 喺个车上面食嘢啊，饮香槟啊，望住下面嘅景色啊，即系如果你中意。 可唔可以差妹啊？差妹差输咗， 你冲凉都得。 正啊！ 冲凉，但如果系厕所咧，可唔可以嗌佢停啊？ 唔系啊， 边有得停嘅？掉咗上空。 系咯， 咁啊洗手间点搞啊？ 你咪自己快佢樽咯。 知喎、啊，哎、你呢个好问题、啊。 快啲饮完你杯你个 champagne 之后，跟住你咪装翻满佢啦。 又有得饮，又再饮过， 又嚟饮，仲要系热饮嚟， 好似 杀 K 咁 样。不过我真系，你咁样讲系，咁都厕所点咧？我又冇谂，我又冇 谂， 我冇真系冇谂过呢个问题。 系啊， 因为 你 食完饮完。 要几耐啊？ 唔短噶，都唔短。 咪就系咯，咁真系要洗手间噶喎。 因为你癫啦啊嘛。 咪咯， 系 啊，系啊，食完之后真系癫咗。 放我落去， 癫啊 癫！我要去厕所。 咪系咯 ，OK 嘅，系啊，大家幻想下咯，系咪？ 又幻想下咯。 好啦，咁啊，到阿小强嘅话，有啲乜嘢系最中意做嘅？ 嗱，头先嗰个摩天轮。二人游之外咧，我最希望又系可以喺雪地嗰度行。 哦， 個雪地仲要厚到咧，好厚好厚嗰啲。 不如話俾你聽啊，雪地除咗行，有一樣有好多人中意做嘅，知唔知啊？ 天使啊嘛， 係啊， 瞓喺度。 知唔知咩叫天使啊？ 唔知。 瞓喺度，跟住你嘅手嗰度咧撥，好似水撥咁樣撥撥撥撥撥撥，咁你就會成為即係好似有個翼咁樣咯。 你起翻身地下嗰個形狀咧，就好似有個天使 一個天使咁樣咯。係啊， 首先咧， 你 瞓 咁浪漫，你冇理由唔識㗎。係 啊， 唔識啊呢啲嘢， 唔玩呢啲嘢嘅。 首先咧，你瞓喺嗰啲厚厚嘅雪上面，都個感覺已經好得意㗎啦。 係啊，好正啊！ 但好冻， 咁我谂下睇下同边个去先呢一铺。 好， 你食小情人咯，你咁多秘密小情人系啊， 未必噶，今次可能同第二个去。 但你呢个有啲难咯，如果你揾雪地嘅话，香港几冻都你点揾雪地？ 唔系啊，问题系我哋飞唔到嘛， 系咯，飞唔到， 我哋而家都飞唔到， 好想咯， 系啊， 好想 啊。即系如果你天马行空咁乱咁谂嘅，梗系得啦。即系我觉得嘅就系而家喺呢啲咁嘅时候，喺呢几日嗱，同埋快啲我 佢话你乱谂啊， 真系噶，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啲。 呢两日咧就真系上山行山啦，去冰冰嘅天 我有朋友已经上过去啦，好靓啊，系啊，同埋佢感觉到咧嗰一阵咧，你喺香港已经久违咗嘅，即系嗰种 田野 冻嘅空气可以咧经由你个鼻嗰度吓，你觉得个鼻系赤噶， 一路撞上， 你好耐冇试过噶啦呢样嘢，好清醒嘅成个人都。 好，继续咧讨论区啊，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95%。我哋先听11:30嘅新闻报告，同埋今日。马老师啊， 系 你有漂流教室， 我知道啊， 唔好唔记得啊，12:30， 知道啊。 OK， 好，先听11:30嘅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完成马鞍山、崇安邨、颂和楼的围封强制检测行动，大约有1170人接受检测，当中一共发现49宗初步阳性个案，以及4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在昨天下午2:30起进行围封，至今早大约10:00完成行动，并正在受限区域内进行执法行动。已經進行檢測的人士，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訊，可以在向人員提供個人資料之後，經由指定的出口離開受限區域。另外，政府亦都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370戶，當中21戶在過程中沒有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本港第五波新冠疫情至今已經有3個兒童死亡。玛加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话： 是一个电台节目，会交由专责小组抽丝剥茧调查原因，包括搜集数据、死者本身有没有病史和自身免疫问题等。被问到十一个月大女婴死亡是否由 Omicron 引致，关日华说相信是由病毒所致，但是否 Omicron 定是自身有些问题引起并发症需要调查。他解释小童的免疫系统未成熟，过去两年亦都较少机会接触到其他类型的冠状病毒，而且 Omicron 感染率高。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发布提醒，表示目前乌克兰东部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应该注意当地发布的安全提示，不要前往局势不稳地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可以适时作食品和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储备。大使馆又提醒当地华侨华人协会、留学生会、中国商会和熟人朋友加强联系，必要的时候互帮互助，并及时关注使馆微信公众号和官网发布的资讯。北韩领袖金正恩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口信，祝贺北京冬奥取得圆满成功。金正恩在口信中说，北京冬奥会在全体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关注和期待中隆重举行，是一场新颖而且有特色的体育盛会，由衷地表示热烈祝贺。金正恩说，今届冬奥会展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奋力前行的中国面貌，朝中两国两党正在加强战略协作和团结，粉碎美国和追随势力赤裸裸的敌对政策和军事威胁，共同捍卫推进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持续寒冷，听日下昼天色好转。本周后期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19点，跌750点，总成交金额746.7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43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52点，跌2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36.2，跌9.2；美团169.7，跌10.8；盈富基金23.56，跌7.8；阿里巴巴110元，跌4.9。恒生中国企业83.14，跌2.76；港交所418.2，跌12.6；快手85.25，跌0.9；友邦保险84.5，跌3.9；汇控56.7，跌1.85；中国海洋石油10.04，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2，日元114.6，瑞士法郎0.916，加元1.277，人民币6.34。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日经平均指数报26,254点，跌656点。港金报17,77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5美元，卖出1,91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私隧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咧，头先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坏车已经拖走咗，咁呢一段嘅狮隧咧，公路出翻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渡轮消息方面，柏丽湾往返中环渡轮服务嘅部分班次将会由巴士暂代嘅，就系、是、柏丽湾往返中环渡轮服务嘅部分班次咧，将会由巴士暂代。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并且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葵涌医院行政总监阮家兴医生。 在等入住医院的期间呢，个人卫生方面会戴好口罩，戴个外科口罩之外呢，出面可以加个布口罩，不是经常洗手啦。如果有家人同住的呢，要避免有紧密啦，或者面对面的接触啦，尽量呢不要共用一些私人的物品啦，吃东西的时候最好就自己啦。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风骚快活人，虎年新变阵，古灵精怪。 我阿姨咧识得一个神婆啊，听讲咧好有法力噶。 我门打开咗嘅， 吓、啊、系你、啊。 哇 ，Susan 啊，你个二叔好多朋友嘅咩？成个厅坐到满晒嘅。 你讲咩啊？净系得个七八个人坐喺度啫嘛，边度坐到满啫？ 古灵精怪，星期四中午12点新闻后播出。 Hello， 我系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我哋讨论嘅就系冬天啊，好冻嘅天气之下，最想做最唔想做嘅事情。另外好多朋友都留言啦，同埋 send message 俾我哋啦，包括咧。Win Win 咧，佢就话咧，祝你三个幸福快乐啦，最紧要冇病冇痛。佢因为咧而家咧佢 work from home， 但系好 down 嘅情绪。佢因为日日咧佢附近啲屋苑咧都有呢个新嘅 case， 咁所以就令到嗰个压力好大咯。我相信呢个唔单止系你，即系发生你身上啦，好多人都会留意到，即系喂点解越嚟越近嘅？好似身边啲朋友啊、咩同事啊、边个 Auntie 啊、边个阿姨啊，或者邻居啊咁样。咁希望大家都最紧要就自己保持身体健康啦，做好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冇错，其实做好的话就已经 OK 的了、是啊，就其他的就不要太担心，又不要自己吓自己。 冇错、 好啦，咁当然啦，刚才我哋讲咗嘅就话即系最中意做的啦。咁而家可唔可以分享下就最唔中意做的呢？ 最唔中意做 的呢，我一次过讲晒，就系冲凉半夜去厕所同埋起身。 喂，你觉得啱？半夜起身去厕所？ 是不是 喂，真系咧，去又冻，唔去又急。 系啊， 马老师，你有冇啊？ 嗱，我好少夜晚去厕所嘅，但我最憎、 因为佢摆咗个壶喺佢身边。 哦，唔 系，我最憎就系用条喉， 长期接 洗面， 长口 水洗面。 最憎系用冻水洗面啊！佢话 系啦，跟住系洗米，同埋洗菜。 总之掂水咯，即系总之洗嘢咯。 冇错啦， 系啊， 我就最憎。 你唔好话洗嘢啊，即系你唔好话开水喉啊。呢一排咧，我临瞓咧，我一定会摆杯水喺嗰个台头嘅、因为有时咧，我夜晚唔知咧觉得好干咧，我想饮少水先再瞓。哇，嗰啲水夜晚一饮啊，哇， 冰水咁噶， 冰水一样。你觉得好似冰水咁 嘅？我咪摆个暖水杯喺度啊嘛。保温暖水杯、 但系如果嗰个温度你唔系好啱嘅话咧，你又饮唔到，系咪啊？ 系啊， 即系嗰 两 有时你 个 暖 最好， 系咯，当然啦，暖水就最好啦。 同埋我今日留意咗一个现象，咁、我朝头早咧我会霎咩鸡蛋食嘅，咁有阵时咧霎完咧，我 系 要搵冻水冲。 冲翻佢，因为你如果唔系你一路搣壳一路好热噶嘛。 系， 我发觉呢几日唔使，我煮完之后咧摆喺度咧五分钟之后， 极速变冻啊， 已经变咗只冻蛋啦， 几好啊， 完全唔使搵冻水冲佢啊。 要享受呢一种好嘅感觉咯，系嘛？ 系啊， 当你要过冷河，其实呢一排如果你要过冷河嘅食物咧，你都唔需要点过冷河， 唔使过冷河。 系啊，又或者 真系完全唔使啊。 系啊，同埋有时咧，你咪会整一啲嘢，跟住你想佢脆，譬如可能你整西兰花，咁你想佢脆嘅话，你系第一时间将佢摆落冰水噶嘛，唔使。而家净系开冻水冲一冲佢啊！ 系啊， 佢哋已经硬晒啦。 甚至咧，我谂呢排咧，如果你唔系要饮好冻咧，你嗰啲雪柜嗰啲汽水咧，唔使拎，唔使摆雪柜，摆喺近有风嘅地方咧，基本上都已经系冻噶啦。 等于喺外国生活嘅朋友，你都会知过，即系都会试过嘅，就系譬如可能落雪，你基本上就唔会将啲嘢雪落雪柜噶啦，就会喺个窗口度开咗之后，就将嘢摆喺出边，跟住嘅就 系 你想攞入嚟食嘅时候，先要攞入嚟咯。 系， 咁啊几正啊！ 悭翻好多电啊！ 系啊， 系啦，嗱，另外friend 咧，佢就话啦，最想打边炉冲热水凉，被窝睇手机，最唔想起身换冻衫翻工。其实我哋喺呢度讲过噶，你唔想件衫冻咧，你有一个办法嘅， 叮热佢， 叮热件衫。 我乱讲啫， 一攞个风筒吹住 咯， 嗰 啲煲热。 我讲啲系合乎人类嘅常识嘅，就系将嗰套衫。茶沫都讲啦，你摆埋喺被窝里边， 一齐瞓， 一齐瞓，咁佢会有你嘅体温噶嘛？好啦，你要翻工啦，咪攞翻嗰件即系衫着上身咯，即系呢个就直接啲。 我宁愿攞个风筒吹下佢啦。 哦， 但风筒你已经起咗身啦嘛？ 系啊，都系冻啊嘛， 都系冻啊。 我就会将佢着埋咯，即系你底里面嗰啲底衫就你着埋佢瞓觉。系啊，你都冇人见到嘅。但你起身就你加啲衫出去啫嘛。你个底衫我佢几潮啊？潮得过我个样？ 即系着住件套，着住套裙瞓觉。 唔系啊，底件 啊，系啦，冷衫咁咪得咯， 系啦，唔系即系你件底嘅底衫，你件底衫嘅话就同你一齐瞓，你起身嘅时候即系加啲嘢上去啫嘛，咁你都唔使除啊嘛，其实你痛苦系痛苦在嘅就 系 你煎嗰件衫出嚟嘅时候， 揭你张被嗰时真系麻烦， 你加上去嘅话就好过你要除，再着啲冻衫。 其实以前咧，你有冇用嗰啲油压式嘅好大嚿重嗰啲暖炉？ 有，我屋企而家仲开紧，其实嗰个系最好。 系啊， 我冇啦，我已经冇用啦，因为嗰 啲胶就冇得卖咯。 而家冇得卖，真系。 系啊系啊，嗰啲机咧，我最记得嗰时我买完之后咧，我搬唔到去停车场，因为太重啦。我仲贪心买咗最多格嗰啲啊，八格 嗰 啲， 好 多片 系啊。 哇，嗰个真系重到不得了。但我想讲乜嘢咧？如果你开咗佢，你件冬天即系你要着嘅恤衫又乜都，你晾喺上边一阵咧， 系 哇 一阵干啊！ 同埋呢一啲就会比较好啲啦。你讲紧呢一只，佢恒温噶嘛，系啊，你只要开住佢嘅话，其实基本上你校个时间就系佢有时佢自己会熄嘅，咁嗰啲冇咁危险。 点解而家会冇得卖嘅？ 我唔知道啊，但系嗰只系特别贵噶，咁样嗰阵时买系千几蚊噶，好贵噶。但系我屋企而家有一个咯，好开心。我惊佢，我希望佢求神希望佢长命百岁。六片我记得好似 都够噶啦。 系啊，有时你摆啲衫上去晾。整熱佢先，咁跟住又或者啲毛巾， 啊、 你都會擺上去就整熱佢先。跟住你沖完涼之後，即刻係 有 暖 嘅。唔單止啊，有時如果佢乾得唔夠透咧，你晾一陣都 有得， 係㗎， 幫你乾衣。 哎呀，講到好想掛住呢部機。 係啊，我有啊。 但我嗰時唔會太左訂咧，我好似冇要啦，唔知俾咗人哋係咩啦。 唔係呢啲嘢好有用㗎，呢啲嘢收埋睇門口啊。 同埋我覺得尤其係以前嘅嘢，其實如果你真係可以保存得佢好嘅話咧，點樣都好過啲新買嘅嘢。 哦，係啊， 係嘛？你覺得佢可以唔知點解你以前啲電器嘅話咧，哇閒閒地佢都可以用十幾廿年㗎， 係啊， 真係㗎。你而家嗰啲哇一陣間你壞咯， 冇錯啦， 你都唔好 咁 話。 點解咧？ 係啊，唔知啊。 壞咗你咪換咯，換新型號咯，做乜嘢啊？ 佢就係想你咁，而家 係啊， 明白。 好啦，咁啊，仲有啲嘢嘅就係你哋最唔中意做嘅，仲有啲咩咧？ 最唔中意做嘅咧， 我重多一次，我就係沖涼去半夜去廁所同埋起身。 其實 我就係洗手、洗米、洗菜。 你洗嘢，你只不過可以當一個 cat。 但我想问啦，马老师啊，如果你真系咁唔中意洗嘢咧，因为佢水冻咧，你戴手套咪得解决咗咯？ 戴手套冲凉？ 唔系啊， 洗面？ 戴手套 都好， 戴手套洗手， 戴手套洗手， 戴手套冲凉，同戴手套洗手。 我刮到个真树。 你唔好笑人啦，可能有人会咁做噶。 系喺度，我要叫黄医生同你 check 下。喂，阿马生，你最近洗手咪有个习惯啦？诶，系啊，戴手套洗手啊。咁你觉得点解要咁啊？诶，因为咁样冻啊，你水 系啊，冻啊嘛，我唔想啲水掂到我只手嘛。 同埋我既然 聪明咧， 同埋既然我戴住手套，只手都唔会污糟啦。咁啊，戴住手套洗手有冇问题咧？咁样 系。好啦，咁啊，当然我哋倾完之后嘅话，都可以问下咧，就有啲街坊嘅，咁啊，百元号吓就系啊小白啦，咁啊，究竟佢又想做啲乜嘢，同埋唔中意做啲乜嘢咧？ 听下先。 系啊，诶，哎呀，等阵先啦，嗬，哦，搵到，但系问题系咧，佢唔知点解开咗声自己。 紧要。 系啦，我慢慢嚟啊吓。 好，等等，我不如我另外 你嚟先啦， 我嚟先。 好。 好啦，呢一个咧就系 Patrick 啊，雷有辉啊，到底喺呢个咁嘅天气最想做最唔想做咩咧？ 大家好，我是 Patrick 雷友辉。在这嘅寒冬之下，最想做的当然就是继续瞓在一个暖粒粒的被窝入面发一下好梦啦。咁最不想做的当然就是要起身翻工啦。 嗯，冇错啦，听个把声，你就知道一定在暖粒粒的被窝里面啦。 冇错， 我哋翻嚟听闭号啦， okay, 好嘛？ 好， 雷友辉。女同学啊，提醒你风骚爆人，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96%。 山为迎送他，校服已经湿透吧，何解享受狂风雨打？言语间轻扫面庞雨花，让瀑布中的两人乘机逼近一下。也许如遗愁，如无人小子轻轻叩，为何我越接近时而四目更紧凑？同学在两旁说笑话，难发觉古怪吧？我还会间中伪装惊讶。同学过来说笑话，才惹我讨厌吧。人专登伸脚踩一下，藉着这刻一起过和温功课聊天，赞他离去吗？相约共同午餐，就是我多么牵挂，从不敢吻一下。他也许如遗愁，无人小子轻轻叩，为何我越接近时而四目更紧凑？同学在两旁说笑话，难发觉古怪吧？我还会间中伪装惊讶。人专登伸脚踩 哇！呢位朋友咧，佢都讲得真系非常之详细。佢话咧有几样嘢都需要嘅。首先咧就喺被窦啦，另外要电毡啦，即系嗰啲发热嗰啲啦。另外再加一杯热嘅姜柠蜜。 哇！你使唔使啊？简直就系特级嘅享受啊！呢、這个 特级享受啊！ 好嘢，我支持你，因为我有时都会咁嘅。 系 系啊，仲、要饮啲热嘅嘢系嘛？热上加热、啊。好啦，跟住真系咯吓，白元浩，我哋嘅小白，睇下佢讲啲咩先。 好啊！如果天气咁冻嘅时候咧，啊，你问我最想做啲乜嘢咧，你又估我唔到。我最想咧就系出去跑步，吸收下啲大自然好冻嘅空气。因为点解咧？其实都咁耐冇旅行啦，咁呢种嘅空气咁清新、咁冰凉嘅感觉咧，就系一种好去咗外地旅游嘅感觉，就全部冇错啦，全部翻晒嚟嘅。咁同埋我自己本身都中意运动嘅，咁所以喺呢个天咧，你发觉有一个情况会出现嘅，就系你点样跑咧都唔出汗嘅， 系 啦，咁啊亦都咧，亦都好似咧就系唔会流汗啊，好舒服啊，又唔会白跑，因为你见到手表咧啲卡路里咧就消耗咗好多咯，咁所以咧就好中意呢个天气咧就继续做运动。咁我最唔中意做咩嘅咧，就啱啱调转啦，就坐喺屋企，因为坐喺屋企咧弊家伙啦，越坐个人咧越懒惰，越暖啊越舒服，个人完全冇斗志，系啦，连仔都唔想玩啦咁样，咁啊惨啦。咁所以呢个天咧有中意嘅嘢，亦都有唔中意嘅嘢嘅。 阿李家多， 阿李家多， 佢都几特别噶喎。 系系系，冇错冇错， 后生人真系 系啊，后生真系好唔同啊吓，即系其实佢哋诶中意嘅嘢同埋唔中意嘅嘢。不过真嘅，我都有听啊啲朋友嚟讲嘅就系话，你反而咧就系呢啲咁冻嘅天气咧，系锻炼自己嘅好时间。因为咧，譬如可能我哋真系已经系太过惊佢冻啊，我着得太好嘅话咧，反而咧就会比较冇咁容易燃烧脂肪。如果你俾自己嘅身体要挨冻嘅话咧，咁其实佢就要 burn 嗰啲脂肪嚟去令到你个身体嗰度保暖啊。 系， 所以话咧，其实咧喺呢啲咁嘅时候咧，你做多啲运动嘅话系比较容易会系等你自己嗰啲卡路里消耗得咧系多啲嘅。系啊， 除咗做运动之外咧，我啱琴日发现咧，原来做家务咧都可以令到你冇咁冻嘅，因为第一。你可能忙緊做家務咧，你唔掛得動啦。第二就係你喐啊嘛，不停咁做做做做。但當你做完坐低咧，點解咁凍嘅咁？我琴日個感 覺，我記得你有講過嘅，你就話其實有一篇文章講緊嘅就係做一個家務嘅話，其實都係好消耗卡路里嘅。就唔好以為話即係做家務就係都係好輕騎嘢嘅啫，其實唔係㗎。你加加埋埋嘅話，其實基本上都夠㗎啦。 係啊， 掃下地啊，或者拖下地啊，咁樣等等嘅。 咁所以咧，就大家繼續咧健康地喺屋企啊做下家務，聽完我嘅節目啦。 系啦，要健康嘅话，当然啦。如果有时候有啲乜嘢嘅话咧，都要做一啲嘅就系强制嘅检测嘅。咁我哋每个礼拜咧，每一日咧都会有呢啲嘅就系抗疫快讯，同大家要讲讲嘅。新嘅一则咧就系呢个抗疫快讯咧，就想话俾你知，沙田嘅众安村众和楼嘅居民，如果咧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噶啦。 好，嚟马老师啊，嗱，预测一下先吓，一阵间十二点钟之后，你讲嘅会唔会同呢个天气有关呢？ 唔会， 会唔会同呢个东莞有关呢？ 同身体有关。 哦，同边个身体呢？ 主题，自己嘅身体。 哦， 西医医医，中医医医，我不想再病了。 西医医医，中医医医，马老师唔使睇医生，因为身体健康。 非常好啊！ 好，非常好。留意住十二点钟之后，我哋就有马老师嘅漂流教室，同埋今日犀利啦，我哋嘅片段人间系咪第一集嚟噶？即系上集嚟噶？ 一集咋？ 一集过噶， 哦， 系啦，一集过噶， 明白。又由马老师所精心炮制嘅，送俾你呢个歌曲。 离开，从今即使你不再吻，妄想在过去事发中，幸福可再生。困，每次想知你没若，若果你没离场，如当天我没协着逃脱，我胆敢默祷等你跳跃，晴空般记歇过，谁复百行这一刻。 从爱恨不同行，早浮沉你心。 等你挑衅，净空不羁牵挂，谁服不行这一趟？日月悠久替后消费旧存状，赢得没有你更快乐，微笑的佳慧人，天和云那儿从 嗱，我想吊棚度开工先，一阵间你买早餐上嚟俾我食啦。 哇，磨你做咩啊你？你一定要佩戴合适嘅全新式安全带，将防堕扣连接独立救生绳，先至可以开工噶。 使乜咁麻烦啊？思芬，一阵间你带佢上嚟啦，呢度风景好靓噶。 唔系咁讲啊，磨你啫，不如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吊棚工作意外多，做足安全链之祸。我系 Autumn 黄天恩。 快到十二点钟嘅啦，室外气温11度，相对湿度95%。今日嘅气温就冇喐过，完全冇喐过，冇跌过，冇升过。 冇错，咁当然啦，寒冷天气经过验证生效嘅，所以大家记住要小心保暖。 听完十二点钟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等等，翻嚟继续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 冇错啦，咁就会有我哋呢个片段人间啦，喺12点半之后啦，咁12点钟之后嘅话咧，就会有呢个嘅 马老师 漂流教室， 留意住啦， 一阵。 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商讨解决乌克兰危机，两个人会面前再次通话。库列巴在社交网站表示，他在通话中强调有必要因应俄罗斯的非法行为实施严厉制裁。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地位之后，美国白宫说总统拜登将尽快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公民和这两个地区的新投资、贸易和金融往来。天气方面，强烈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沿岸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普密，是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持续寒冷，听日日间天色好转，本周后期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55点，跌714点，总成交金额78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3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52点，跌2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7蚊，跌8.4；美团170.4，跌10.1；盈富基金23.6，跌7.4；阿里巴巴113.3，跌4.6。恒生中国企业83.22，跌2.68。

一齐食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嘅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系一个境界，就好似我哋创作艺术嘅时候，系冇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系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好上堂啦，马老师 上堂啦， 上堂啦，啦啦， 系 啦，坐齐，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老师老师呢、太冻啦，我迟啲起身，我迟到， 裙拉裤甩，我哋四个字，裙拉裤 甩，咁样嘅，有啲同学总系咁噶嘛，哇，你冇嘢啊嘛，马老师，你今日都好咳下， 少少啦，嗱，今日个标题咧，我因为今日自己都系少少唔舒服，我就谂起当年咧。就自己喺國內病嘅時候嘅情況啦，個題目就叫做西醫醫醫，中醫醫醫，我不想再病了。 哦，有兩個醫醫， 嗯，係啦，因為睇西醫定睇中醫好咧。 但係嗰個係咪真係醫醫嚟噶？你话中医医医啊嘛， 系啊， 阿姨啊嘛，即 系医医审审啊，医医啊嘛，系咪？ 系啦，冇错， 系咯，睇得佢嗰啲应该都系呢啲噶啦，啲姑娘先至靓嘅啫。我冇， 唔系噶， 贬义，我冇贬义。 但 系 我以前睇一个 family doctor 咧，佢一个好好人嘅 auntie 嚟噶，或者我唔应该叫 auntie 咧，因为其实佢真系我感觉佢唔算好大年纪啦。佢咧，佢我每一次睇病。我第一眼望到佢，佢就笑住嘅。到我离开佢，都系笑住，即系佢嘅笑容从来冇离开过佢个样。咁同埋佢真系每一句说话都温柔。点啊？今日咩事唔舒服？我真系觉得好中意个医生。 我睇医生，我中意睇老嘅， 系 中意睇翻有咁上下年纪嘅，真噶 有信心。 我觉得佢系啊，六七十岁啊，唔知啊，我真系感觉上，我觉得佢哋会温柔好多，同埋佢可以喺呢一个医护界度屹立不倒，佢一定有佢自己嘅个人之处。系啊，我都系啊，我以前睇过有一个牙医系人哋介绍俾我嘅，跟住我去睇佢嘅时候咧，其实佢已经满头白发，我觉得佢好有型。咁同埋就系佢每一次又系好似大佬咁样讲噶，每次都唔痛噶。诶，唔好意思啊，少少酸，忍一阵。系啦，咁佢会讲俾你听，我系牙医啊吓，咁佢就会话俾你知，一阵间佢会做乜嘢，你会有啲乜嘢嘅感觉， 好啲 嘅，咁你就会好好啦，跟住好似一个伯伯，即系好似你一个屋企人咁样，佢关心你，完咗之后嘅话，咁跟住咧我就会好开心，但系好唔开心嘅就系，跟住到下一次去睇佢，不过成日都去睇佢啦，咁每一年就睇一次啦，咁啊有一年再去睇佢嘅时候咧，打俾佢个医务室，就希望可以 book 嘅时候嘅咧，佢就系话嗰个某嘅医生佢已经走咗啦， 走咗，直接走咗。 系啊， 我睇嗰个时候退咗休，我直接去到个医务所，已经人物全非啊，系啊，即系呢啲真系 开心， 冇嘢，世界上常变的事啊。好，咁啊，翻翻嚟我哋话题啦， 系啦。 好嗱，话说咧，有一年咧，咁我自己咧就去咗湛江嗰度做嘢，要搞一个房地产嘅项目，嗰啲推广宣传活动，咁要留喺嗰度好耐嘅。 湛江系点噶？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你知我哋学识冇你咁广博， 哇！你冇咁讲，粤广东嘅西边嚟嘅，都几偏僻嘅，就好近海南岛。咁你谂下可以有几远啦？同埋因为嗰阵时咧又冇高铁嘅，同埋湛江嗰阵时系未有机场嘅。咁要如果我喺香港上去咧，就起码有十个钟头嘅车程，好远好远。你谂到啦？咁嗰阵时咧有一轮咧，唔知点解咧，成日条腰好痛。痛得好紧要， 但你冇睇过医生啊？ 系咪因为坐车太长途啊？ 唔系，成日每朝早起身就痛，我条腰，我都唔知点解，睇过好多次啦。咁突然间喺度做下嘢咧，突然间，哇，条腰痛到咧，我发烧啊！咁点算咧？ 条腰痛到发烧， 其实基本上是两样嘢嚟咧，即系你嗰日可能基本上系病咗，咁啱又腰骨痛，两样可能唔关事嘅系咪咧？ 系可能 即系块面长唔等于丑样，但系丑样唔等于块面长，即系咁样，会唔会咁样？ 哦，呢个 比喻争咗啲，我都觉得呢个比喻有少夹硬。 唔好对号入座，我唔系话你， 唔系你呢个比喻喺边度揾到，我就揾翻出嚟。 喺《守神记》嘅第四， 喺《守神记》 系黄母娘娘， 佢话斋 你一直盘到 长面唔系丑娘，丑样唔等于长面。 哦， 不过有时丑样又长面。 即系佢嘅意思，有啲嘢唔系等于一个正比咯，系 咪？A 唔等于 B， 差啲，我觉得呢个比喻。继续。 系咁上下啦。 系知道知道， 成个腰痛， 因为就好唔舒服啦。咁我又想翻香港嘅，但系因为咧嗰啲嘢未做完啊，同埋咧啲嗰度嘅客户就同我讲：，哇！如果你咁样再熬遮翻去，翻两个睇医生咧， 系、哦、啊， 好辛苦噶。 可能熬下嘅话，腰骨会直翻，会好翻噶，会唔会咧？ 呢个以毒攻毒系啊，to kill the pain with pain 系啦。咁我就一谂啊，点好咧？咁、那个客咧就帮我执咗啲成药翻嚟，但系嗰啲国内咧， 嗰个系咩客嚟噶？佢点样帮 地产咯？ 唔系我知啊，但系佢对呢啲嘢佢熟悉咩？ 佢就揾嗰啲医生朋友帮手执嘅。 佢连你系咩病都唔知 道。唔系佢就话都系嗰啲嘢噶啦，咁啊执咗嗰啲药咧，嗰啲字咧我冇办法识读嘅，即系咧嗰啲字咧就系、是、天地个气嗰个顶啦，然后下边嗰啲有个因字有个温字啊，你永远都唔知嗰啲系咩嚟。 咁、你可以问佢噶嘛？呢、這个医咩噶？咩药嚟噶？ 唔系啊，嗱呢、這个止痛呢、這个慢慢慢慢咯。我食咗一日，我就唔想食啦。 点解咧？ 因为我觉得 冇用。 冇用，真系冇用，同埋我觉得发烧越嚟越严重啦。跟住第二朝，佢就揾一个女仔车我去当地一间医院嗰度， 就即刻好翻啦。 冇 见到个女仔 车上，车上边个过程喺车上边，当个女仔只手掂掂。 如果系靓嘅女仔，我梗系诈病啦，继续诈病啦，傻猪嚟嘅，病咗几次，总就跌咗落佢度啦。 晕啊晕啊！ 哎呀，姐姐， 我晕唔到， 挨阵姐姐挨阵， 系啊，你个衰。仔 好舒服啊，姐姐好舒服啊！ 你自己谂就闹我衰仔， 喂你自己，你引导我哋谂噶， 系啊！你一讲女仔，我就知道你应该下一步都唔系好嘢、啊。 你仲话如果佢靓，你会病多几钱啊嘛？你自己讲嘅， 系呢啲系我讲， 咪咯。 但系无奈嗰、那个女士咧，就系、 是、都系靓女嚟嘅， 上一年纪嘅， 系唔系佢后生嘅，咁去到啦，一边。即刻扶我攞张诶嗰啲轮椅， 哇！要扶你坐轮椅啊？咁、 啊、 你都真系病入孤盲喎，真系吓、 啊，真系好痛，你真系行唔到嘅，你明唔明啊？ 边个 part 痛啊？ 腰 骨痛，腰 骨痛，因为你有时你唔使咩系啊，你闪亲条腰咧，你 系 行唔到噶。 哦， 同埋咧就 系、 是、你只可以 keep 住嘅就 系 九十度鞠躬啊嘛，系咪？ 系啦， 系啊，你条腰系直唔翻噶，好辛苦噶。 我试过胃痛就系直唔到条腰啦，要攣住嚟就佢咯。 请继续。 跟住嗰个女仔就问我啦，喂，左边系西医院， 啊、右边系中医院， 仲有一间兽医喺隔篱，你睇边间？ 直去就系 兽 医 啦， 左边就系中医，右边就系西 医。 你想睇边间？ 中医定西医？佢就推我去啦。咁我话边啲好啲啊？佢话呢度嗰啲都好出名嘅。咁我话是但啦，因为我其实真系冇心机答啦。你明唔明啊？你退啦，唔好讲咁多。 但系如果你退烧嚟嘅，系咪西医会快啲咧？你中医仲有煲药喎。 佢就朝住嗰个西医个方向，西医院嗰度推过去啦。跟住我问佢：，喂，西医又点搞啊？多数即系我问翻佢啦。佢话多数都系打点滴啦，即 系 吊盐水啦，跟住又打针嗰 啲 针， 止痛咯。 快啲好咪打针啊？慢慢慢啦。突然间佢又叮，哇！嗰啲西医入侵性，我有即系少少担心啦。 咩意思啊？ 即系佢比较入侵性啲，但系你中医嘅就嗰啲固本培元啊，佢、 哦、 可能慢慢利用你自己嘅身体去医好自己啊。 但系你 讲 你发 紧 烧、 啊，你嗰阵时候你梗系要做一啲嘢嘅，就 系、 是、立刻系咪？ 我即刻要决定啦！我即刻要决定啦！算啦，我都系睇中医啦。我唔想打针啊，乜乜乜，因为我自己系有少少担心啦。呢个我个人问题啊，同当地嘅医术无关，系、我自己腾计啊。咁佢话好啦，你去中医咪中医院啦，跟住去到嗰个原点嗰度，我话你起身啦。我话咩事啊？ 因为呢张轮椅咧系西医院嘅，你唔推得去中医院， 中医院你一定要行入去。 系啊，咁我点啊？ 仲要配住呢个将军令，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唔可以噶，你明唔明噶？ 因为佢哋嘅财物嚟嘅。 系啊，佢即系人哋有晒规矩，咁我话中医院嘅病人都要坐轮椅啫，系咪、 啊？有机会真系咁噶嘛？铁打咁嗰啲，嗬？ 系啊，唔系系咯？佢话呢度系咁啊，冇啊，唉，咁算啦，咁啊快啲隔下隔下啦，系啦，唔系我都系去中医， 佢惊打针，佢惊打针，又惊嗰啲咩入侵性， 打针冇错，又唔想吊盐水，因为吊盐水。即係嗰啲點滴， 我明嘅，我明 嘅。 如果對針有少少恐懼嘅人，係好怕吊鹽水，因為成支針插入血管嘅，驚嘅。 係啦，我係啦，當時咁嘅決定，因為其實我決定我都覺得啱嘅，因為 即係你唔會為咗張輪椅而去睇西醫，係好，我支持你。 幾多錢啊？我俾得起。 我唔係話你俾唔俾得起， 我知， 而係人哋唔俾你入，係咪？ 係啦，真係好乞人憎。咁咧，於是咧，嗰個女仔好。好啊！佢俾我咧个肩膀咧就俾我扶住，一路拐啊拐啊入去，咁我觉得都安心嘅。你明唔明啊？咁、然后去到中医院咧，佢就问我：喂，你睇边一科啊？细啦，我真系唔知睇边科。 我点知啊？腰骨科 咯。总之你个病征讲俾佢听，由佢分科咯。你一定唔会睇妇科啦，系咪先？ 可能系咧。可能你点知啫？或者系儿科咧？ 精神科。 何必条腰痛？ 何必糖都腰痛？喂，你唔好讲少，你个肚咁大，可能真系令到你个腰骨负荷太重、 啊。系啊，其实你可能系女人嚟噶。 系可能系，跟住我话唉是但啦，因为真系冇心机。 你冇咩都是但啦。 唔系，因为我唔识啊嗰度啲嘢，跟住佢就去咗一个大堂嗰度。你哋有冇去过？譬如话东华三院啊、广华医院啊、长上面好多嗰啲慈相嘅， 冇错， 即系嗰啲老人家好多慈相喺嗰度咧，就好多医生嗰啲相喺度。 系，仲要拣一轮啦， 吓，系啊， 睇相拣啊， 系啊， 边度识拣啫？我都唔识嗰啲人。 佢话你一系拣 pose 啦，主任嘅，佢话应该最好。 但是贵啲嘅， 明唔明啦？ 我知道是贵啲嘅，冇错。 嗱，嗰啲相又高啲嘅， 系我知道你讲乜，即系等于我哋去按摩，我试过嘅按摩，你睇按摩师，按摩师嘅话咧，唔知道师傅或者系老师就会贵啲嘅。 Okay, 如果系嗰啲 trainee 又平啲嘅。 我净系试过以前， 咁你就睇样 嘅 啫。其实 净系试过以前喺发型屋拣嘅啫。通常如果唔熟悉嗰间发型屋咧，你揾边个剪啊？我唔知道，是但一个啦。如果师傅系几多钱？ 系啊，冇错，一样， 系 都系咁嘅意思。 几多钱？系啦，咁我就。是但啦，我话第一张啦，即系我真系唔知嘅，我话第一个啦，咁佢又话咦系女西医嚟，我话冇所谓啦，佢话啲系啊，佢话呢个比较后生，你使咩搵啲老中医，我唔使啦，去啦，系啦，咁样入到去， 点解你要拣女西医咧？ 咪佢乱拣啊，即系佢乱拣就拣咗一个，咁眯埋乱咁拣， 系啊， 你咪记错咗自己唔同嘅地方啊？点无端端拣嘅你个女仔嘅？ 你咪以为你去做按摩啊？ 系你系咪记错咗定 脚底按摩啊？ 病到懵懵地， 系啊！ 睇下边个靓先，呢个靓我要呢个。 总之拣相就系拣按摩师傅啊！ 而家嚟睇病，唔系捻脚。 我知啊，我睇病噶，我真系睇病。 记错咗， 我冇记错。咁跟住入到去啦，个医生即系啲阿姨嚟嘅，都几靓嘅咁样样。跟住佢话：你咩事啊？用普通话好温柔咁样。跟住我话条腰痛啊，妈咪话佢话嗱。你哋都好啦，我哋咧有一个疗法，咁问我想唔想试，好快可以好翻噶啦。我话乜嘢疗法啦？佢讲一轮，我唔知系噏乜嘅，就话咧攞啲药，然后攞条类似嗰啲藤咁啊， 打你个打你个打你个 打藤疗法， 打落个脚板底嗰度噶， 脚 板底啊！ 喂，呢个系酷刑嚟，监狱啲酷刑嚟噶。 哇！跟住我嗰个个带我嚟嗰个女仔话：，喂，呢个真系好啊，我试过啦。佢话真系得 啊！佢哋两个咪夹埋噶？ 系咯，系咪依托嚟噶嗰个？ 系啊，有冇可能？ 依托语言。 佢话你试下啦，咁我心谂，咦，因为佢仲有个护士嗰啲助理喺度嘅，细细粒靓靓地，我话都好啦，试下啦，打两藤。佢话嗱，左脚两下，右脚两下，然后咧应该冇事噶啦。咁仲有药拣嘅，即系嗰条藤咧可以蘸啲药嘅，譬如话当归啦、人参啦，咁样几煲黑掹掹一阵药味。 我觉得你真系应该，你讲大话，你真系可以做啲肉粥店。 唔系，嗰个唔系肉粥店嚟噶。 拣你嗰个浸肉浸姜，其实都可以拣。 嗰间艾草啊， 间中医铺咪叫中医铺咪叫 S M 中医铺， 唔系嗱，话真系话俾你听，呢个咁跟住我话是但啦，呢一个啦， 使唔使手镣锁住你手先啊？ 冇，我放喺张台嗰度。 你想唔想加少钱？我哋点埋蜡烛， 滴啲蜡落去。嗱，咁就快好啲好啦，快啲。 你真系鬼咁差啊！我瞓咗喺张床嗰度，有张被冚住。 仲唔系瞓喺张床度？系咪除晒衫啦？仲要张被冚住？ 衫 都 唔 使 除， 裤都唔使着， 都唔使除， 唔使除你唔使着啊？ 唔使除，要着。系我想除嘅话，你唔好除咁样 样。我真系想除、啊，你话我以为去咗边度？ 打只脚啫，怕想除裤啫 嘛，唔使除。佢话唔使除，我是但啦，咁好啦。我话谂住啊，咁佢跟住话等阵嗰、那个医师嚟紧。 吓、啊，头先医生咪同你讲完嘢嘅咯。 头先嗰个咩？ 咪咯，我话咪喺度咯，我真系好辛苦，快啲嚟啦。跟住你等一下啦，咁样冇几耐，突然间听到你 boom boom。有个粗壮嘅大汉行入嚟，拉条好粗嘅藤条， 好似类似嗰啲枪扑手咁样样嘅， 拉条好粗嘅藤条， 冇笑容，黑掹掹， 中国嘅金子做佢 啊，吉嘛，男人， 你以为你本嚟，你本嚟以为嗰个靓阿姨帮你打藤啊嘛， 系啦， 但系行刑嗰个点知原来嗰个行刑手 大肥佬嚟， 系卢海鹏， 你斩手咧要喷嘢落个把刀度啊嘛， 其实咧，喂，你行 嗰啲药。系淋嗰啲药落嗰条藤度，跟住你忍住啊 吓！哎呀， 有冇俾条毛巾仔你咬住？又或者行刑之前，应该俾碗饭你食咗先啊！ 跟住冇得再食，跟住迟啲食唔到。 你咪见嗰啲五毛斩手咧， 食咗先， 俾佢食饭先， 俾个烧鹅咗俾佢。 唔系冇啊！嗰、那个女仔都同我捉住我嘅手， 哇！ 心啦， 咁好啊！那个女仔捉住你的手啊！ 即系唔系陪我嚟睇医生嗰个女仔， 我知啊， 好有用噶咁样。跟住佢话准备嚟咯，跟住砰都未讲完，哇！啪落嚟，好痛， 梗系痛啦、啊！ 我话你个脷先未完又啪又 啦。我想问啊，你嗰条藤咧，你拣咗染咩味啊？ 我拣咗人心啊！我谂住人心贵啊嘛，大佬。 无论乜嘢味都唔好受啦。你就算俾士多啤梨味，我都痛噶，大佬。 嗰个感觉点啊？咪俾火烧啊？ 唔平啊，好痛。总之咧唔平，我话俾你听，一啲都唔平。我如果我冇记错咧，好似$50边一下。 咁啊唔系好贵咯。 每一只脚就两下嘛，咁咪即系$100咯。你两只脚加埋就$200。 系啦，左脚，跟住我话我唔想发啦。吓，佢话 打完左脚你唔打右脚，佢唔得啦。 打完 咁你咪长短脚咯。 咁个大只佬喺我张皮揭咗我张皮，扯翻我只脚出嚟。 小孩子， 算了， 别傻。 好破费，我觉得呢一个行刑手 要打。结果咧， 继续啦。咁点算啊？ 啪两下，跟住佢话完啦，得啦，你今晚咧出一身汗就冇事噶啦，好似嗰啲呃人。 喂嗱，但系咁佢话条腰冇事啫喎，佢冇话你啲脚冇事喎。 冇错， 系啊。 唔系，咁你真系嚟医条腰啫嘛，系咪、 啊？ 我打伤， 系啊， 又 一个礼拜， 可 能一个礼拜行唔到噶啦。 系啊。 佢话中医理论。佢话唔系你条腰有事，你下肢有事， 哦、 即系下身有事。 咁系咪真系得啊？系咪真系得啊？ 嗱，跟住完咗啦，跟住我话出去啦，跟住我话有冇轮椅啊？我真系行唔到啊！ 你要过 今次真系行唔到啦。 系啊，你要过去睇西医先得，再去睇西医。 跟住嗰个大只佬行埋嚟，我背你好唔好啊？话背你。 好，喂，嗱，时间仲有20秒啫，你快啲结束埋你的故事。 结果我就喺度犹豫咗一阵，我俾佢孭好唔好咧？但如果我佢太大只啦，如果我俾佢要骑喺佢背脊咧，我要慢一字马。结果佢就抱我出去， 哇！就成为一个爱情故事啦， 系咪公主抱啊？ 系啊， 哎呀、啊、，You are my destin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内地呼吸道疾病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向香港市民发表视像讲话，他说 Omicron 变种病毒引致肺炎的机会较低，市民无需过度担忧，但根据数据分析，如果有大批长者群组感染， 死亡率将会大增。钟南山强调，内地同特区唔会容忍自然感染而导致大量长者死亡，所以目前政策仍然是争取动态清零。他呼吁长者一定要完成三剂疫苗接种。钟南山又期望本港各界加强团结协作。政府完成马鞍山、众安村、众和楼的围封强制检测行动，大约有1170人接受检测，当中一共发现49宗初步阳性个案，和4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在昨天下午2:30起进行围封，到今早大约10:00完成行动，并正在受限区域内进行执法行动。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可以在向人员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出口离开受限区域。另外，政府亦都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370户，当中21户在过程中没有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在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下，食肆全日生意只是剩两三成。他估计有超过1200间食肆已经暂时停业，大约200至300间已经结业。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假如当局再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估计收紧的方向可能是营业时间或者 D 区食肆由最多四人一台收紧至两人一台。但他说，现在街道上人流已经相当稀疏，如果再收紧措施，只会令市民不敢外出。黄家和又说，期望明天发表的财政预算案可以推出保就业计划 3.0， 并能够惠及餐饮业界。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解决乌克兰危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发言的时候说，中方高度关注乌克兰局势的最新发展，呼吁各方和平解决争端。张军说，在当前形势下，有关各方都要保持克制，避免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中方欢迎并鼓励一切致力于推动外交解决的努力，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开展对话协商，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解决彼此关切的合理方案。张军说，乌克兰局势发展到目前状况，是一系列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一贯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身立场，主张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持续寒冷，听日日间天色好转。本周后期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56点，跌713点，总成交金额8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3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52点，跌2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6.6，跌8.8；美团169.7，跌10.8；盈富基金23.58，跌7.6；阿里巴巴110.4，跌4.5。恒生中国企业83.2，跌2.7；港交所418.4，跌12.4；快手85.1，跌2.5元；友邦保险84.65，跌3.75；汇控57.15，跌4；中国平安64.45，跌2.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2，日元114.66，瑞士法郎0.916，加元1.276。人民幣6.34，英磅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3，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71。日經平均指數報26349點，跌560點。港金報17770蚊，升150蚊。

拥抱都有重吧，动物直觉再劫吗，谁抛弃先抛弃他，谁欺诈先欺骗他，不安刺穿你所有心花，别暴露倦确的你吧，他交心你早已摆设关卡，就是没法相处吗，谁恐吓先恐吓他，谁针对先针对他，青筋你先放松好吗，只再地讲一句真话， 片段人间，错杀， 法庭消息，轰动一时的股神宋怀远涉嫌谋杀亲弟一案，原定下星期开庭的终极上诉，疑凶突然撤销上诉，并且承认误杀罪。据法律界议员表示，相关控罪疑凶被判入精神病院长期住院令的机会相当高。 哼，不知所谓，净系衰人！你以为你咁做就可以赎罪咩？我系永远都唔会原谅你噶。 先生，你贵姓？今年几多岁啊？ 宋怀远，52岁。 知唔知你系因为咩事入嚟精神病院啊？ 出边啲人以为我有精神病，咪判我入嚟。我知嘅，佢哋想困住我啫嘛。 咁佢哋点解要困住你 啊？唉，医生，你唔明噶啦。 你讲我咪明咯， 问题系我都唔明啊嘛，你知唔知我讲咩啊？ 嗯 ，Ryan， 我今日嚟系想话俾你知，虽然你阿哥已经判咗，不过只系入精神病院，应该唔可以再出翻嚟，总算系罪有应得。希望你在天之灵可以释怀，亦都希望你保佑老爷奶奶身体健康，同埋保佑我可以快啲揾翻份工，因为我就嚟顶唔住啦。上星期。我同杰仔搬咗去西环，地方虽然系细啲，不过冇办法啦。好彩楼下有个公园，每晚食完饭，杰仔就会叫我带佢落去玩。佢仲成日问我，爹哋几时翻嚟一齐踩单车，我都唔知点答佢。 47683519 47683519。 你宋生，呢排面色几好，瞓得几好系嘛？ 哎呀，医生啊，你累我啊，你嘈一嘈，我先记紧啲好紧要嘅嘢，我唔记得晒啦。 唔记得晒啦。 唔好意思啊，系咩咁重要啊？ 咪两只股票 number 咯，我啊谂住讲俾你知，等你发大达啦。 发达咁紧要啊？ 唉，你信我得噶啦，你信唔信我先？ 我信你，但我咩都唔识，讲咩 number 俾我都冇用啦。 唉，唔系咁讲嘅，我教你咪得咯。唉，不过我而家净系财经新闻唔够，喂，可唔可以帮我订啲书啊？吓， 哦，有啲精神寄托都好嘅吓。不过你订咁多书，你睇唔睇得晒噶？ 哦，你唔好怀疑我睇报纸同睇书能力啊！你冇办法相信噶，真噶真噶。啊，系啊，医生啊，嗱，呢张书单麻烦你吓、 啊。又买书啊？你上次嗰啲 睇晒啦，上次睇晒啦。哦，呢嗱呢得。我的笔记我 mark 低晒。 O K， 咁你仲有冇其他需要啊？想见边个咁样啊？ 我想见一个人。 啊、想见边个？ 我冇听错嘛？个衰人想我去探佢，冇可能噶噃。 唉，宋先生呢排咧精神系唔错嘅。佢话关于嗰件事咧，佢知道佢好对你唔住，不过佢话唔发生都发生咗。他就想当年向你亲自道歉。 不用讲，你不需要再讲。我一家人永远永远都不会原谅他。我亦永远不想再见到他。因为我真的很憎他。我很恨他、啊、你明白吗？我老公宋怀仁 Ryan 是一个厨房佬。虽然没什么本事，不是特别叻，亦都唔系特别揾多钱，不过我哋一家三口可以梗系生活得好开心。佢大佬宋怀远成日上电视，好似啲乜嘢财经专家咁，听讲话成日教人分析咩世界政局啊，然后讲埋啲咩投资策略啊，对我呢啲师奶嚟讲真系太深，我好多时都唔知佢噏乜嘅。后嚟。他可能工作压力太大啩，老爷奶奶又成日催他结婚，搞到他好像傻傻地，成日话有人跟踪他，大家都好少见面。我啲姊妹、屋企人知知地，我哋嘅大伯系边个嘅，就成日叫我哋问佢攞贴士。不过我从来冇问噶，系嗰次我同 Ryan 要庆祝结婚十周年。他给那些number我们，听说 Ryan 赚不少，还买一只表给我。 宋太、啊、你真的肯来探望宋怀远真的太好了，我尽快安排你们见面吧。 冇理由打仗啫，天然气对德国同埋欧洲咁重要，乜而家冬天更加需要大量天然气，有乜理由会打仗先得噶？真系 你揾我， 诶、哎，系你啊，你真系嚟咗，你哋好嘛？你哋好啊？ 你个衰人、哎，我憎死你，哎、我憎死、哎、我憎死你，哎、我唔会原谅你嘅，你衰人、 哎、 衰人啊！ 哎、你冷静啲先。我知道我讲咩都冇用，我只系想衷心同你，同你同阿杰仔讲声对唔住啫。 废话，我知道你咁做系想自己好过啲啫嘛。我话俾你听，你唔使旨意，你慢慢翻噩梦啦。我都唔明，嗰、那个系你嘅亲细佬嚟嘅，佢同你无冤无仇，你点解要咁狠心攞佢个命？你哋个衰人嚟，我以后都唔想见到你啊！ 对不住，唉，宋怀远啊，宋怀远，我哋读香港啲名牌大学毕业，又话咩读翻个 MBA， 咁点咧？而家咪踎喺精神病院，真系冇鬼用，连屋企都搞唔掂，冇人冇物，点算好咧？喂，老友，其实冇人话读得书多好巴闭噶噃，你自己唔识谂，自己打群笼啫。你死唔死？整死埋佢细佬，阿爸阿妈一把年纪，边个理佢哋？边个理佢哋？ 咩冇啊？我细佬个老婆嘉慧咪帮到手咯。唉，系啦系啦，系佢啦。但佢唔睬我、啊，又唔见我，点搞啊？喂，有冇人帮到手啊？喂喂，有冇人啊？喂，有冇人应下我？喂，点算啊？喂！ 宋太啊，多谢你抽时间过嚟啊！ 老老实实，我都好忙啊，我仲要凑仔，又要翻工揾食，仲有嗰个就系杀我老公嘅杀人犯，我好憎佢啊！我根本唔想见到佢啊，提都唔想提佢啊！你明唔明啊，医生？ 我明，不过病人呢轮情况真系变得好差啊，成日都话有人喺佢耳边讲嘢，仲话有人跟住佢啊！ 我又唔系医生，我唔识医佢啊！我帮到啲咩咧？ 佢同我讲，佢最大嘅心愿咧，系可以同屋企人见下面，倾下偈，特别系佢侄仔啊、杰仔啊。 系，佢系好锡我个仔嘅。其实我个仔都好挂住佢大伯。有一轮 Ryan 上去东莞度做厨，成年都好少翻，又好少俾钱翻嚟。都好彩佢个大伯。经济上佢系有帮过我哋嘅，如果唔系杰仔都冇书读啦，我哋都冇屋住。 宋太啊，病人嘅情况越嚟越差啦。 点解会咁噶？我上次听你讲，帮我个仔拍咗条片，问候佢个大伯，希望可以帮到佢噶。 嗯，佢依家瞓咗，你去佢门口睇下佢啊。 哦，哎呀，啲头发同埋啲须都咁长，可唔可以揾人帮佢剪下？ 佢唔肯啊，佢话惊啲人攞佢啲头发落降头啊。 估唔到搞成咁， 我哋都系尽做噶咋。 医生啊，可唔可以俾我试下帮佢剪啊？ 如果你肯啊，梗系好啦，我安排下。 嗯， 你觉得点啊？得唔得啊？ 得啊得啊！我净系信你嘅啫。喂，唔该晒，唔该晒，唔该晒，真系阻你好耐，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冇嘢嘅，我走啦。 啊，可唔可以帮我影张相得唔得？ 可以。 好好好。 好嗱，望住啊，呢度呢度。 呢度。 二三， 唔该晒，唔该晒。 哦，咁我走啦。 啊，嘉维，我 得啦得啦，唔使讲咁多嘢，你休息一下啦，我得闲再嚟探你啊。放心啦，我会带埋杰仔嚟探你 啊。嘉慧，我之前同 Ryan 走咗之后，你两母子嘅生活应该比较困难。我一早收埋咗200万嘅现金喺杰仔房间下边。左手柜桶嗰度，你攞去用啦。嗰笔钱本来帮阿怀仁还赌债，但佢我攞钱俾佢嘅时候，我突然之间好头痛啊！我听到有人话唔好俾佢，唔好俾佢。咁我咪即刻俾阿杰仔，你收埋啦！有人叫唔好俾你啊！咁样，心我又听到把声叫我教训下佢。然之后我入咗厨房，我攞咗把刀，我跟住我唔记得啦。 喂，老细有咁多钱，仲有咁多文件，咩嚟噶？写俾佢大佬嘅借据，30万、80万 ，Ryan 点解要借咁多钱啊？有冇还过啊？ 我都冇谂过要佢还。 点解啊？ 有咩点解啊？一世人两兄弟，佢争咁多，点还？ 佢仲有咩负担啊？ 嗯。呢东莞呢个地址住咗另一个我都唔知应唔应该叫佢宋太嘅人，同埋有一个都18岁嘅，都唔系小朋友啦，系啊，18啦。 咁大？嗯、你讲真噶，系咪大个杰仔啊？点解会咁噶？点解会咁噶？ 过去啦，为咗你个仔，仲有爹哋妈咪，得闲帮我睇下佢哋啦。 我想我出唔去，出唔到去，我照顾唔到佢哋噶啦。 大伯， 如果你唔肯，我都冇办法。我唔会逼你，因为我知道我做错嘅嘢系冇办法补救。我冇谂住你会原谅我。 大伯，其实嗰日我第一次嚟探你，打完你之后。见到你无助的眼神，我已经原谅了你了。 我知道，多谢你。 整个世界在腐烂，腐烂的都与我无关。这黑暗我都习惯，习惯都不再需要看。我曾在黑暗顶端，以为光的距离很短，想去攀 马小强，风骚快活人。